OK， 開始咗。 我可能我都簡介一下你今次嗰個訪問大概嗰、那個啦，即係頭先有講啦，即係你大概嘅參與情況啦，即係你幾時開始參與啊？喺個部門裏面做啲咩啊？咁咧，另外一個範疇嘅問題咧，就係想譬如工作其實對我哋好多質疑，即係無論佢繁殖中有好黃線、藍線帶又好，定係其實個同學們都好多啦。咁我哋都會想睇下啊，如果你自己你會對於呢啲嘢有咩評論咧？咁另外仲有一個範疇就係、是、對於自即係譬如自明者對於民主嘅各種諗法啦。咁即係譬如如果頭先講啦，譬如如果有咗普選之後，你會覺得有冇啲咩你覺得解決到啊，或者點？咁大概咁。 唔好意思，想打一打先，因為大家不如錄完頭幾多問題之後，我試入 pair pair 卡啲聲收得好唔好？ 冇所謂，冇所謂。 冇所謂啊。我可以吹住水先，定係還？ 冇啊，你而家 開 聲 啦。而家試一試， 你 而家 開聲啦，真係。 裡面有冇麥嘅？ 開始咗。 好啊。咁可能我問你第一個問題啦，就係啲基本啲啦。咁首先就係你幾時開始參與啦？ 好啊。22號。第一日罷課，因為我是大專嚟啊，咁我咪同佢哋即係學聯嗰啲人就支持佢哋咯，咁咪一齊嚟罷課咁樣咯。 你而家係讀緊咩院校 ？Ivy 柴灣 Ivy。 哦，係啊 ，OK， 咁咯。 咁所以你就係柴灣 Ivy 嘅罷課。 即係點講？柴灣 Ivy 唔係其實冇人搞罷課，自行搞嘅全部都。哦。咁之後我哋就自己自行走出嚟咯，就罷課嗰日。咁啊。 咁所以其實你就係成個百貨一路百貨啦，跟住就衝入公民廣場， 衝唔到， 你冇衝入去， 衝唔到入去。 哦 ，OK， 係因為好快就坐，即係即刻成堆人咧咁樣，咁我就係坐喺最前嗰邊聽之峰講嘢啊嘛。 嗯。 咁之峰走過去，之峰有條路走過去啫，但我冇條路走入去嘛，咁樣咁我咪走唔到入去咯。 嗯。咁所以其實簡單嚟講，如果係整個如果我哋計埋罷課嘅話，咁成個雨傘運動你就係由罷課22號開始一路咁樣。 到而家 係。罷課期間你係keep 住唔翻學，定係還是會點咧？ 一開始係冇翻學嘅，即係罷課一輪頭幾日冇翻學嘅，但係因為其實我哋大專生係 Ivy 嗰啲係計70% 啊嘛。即係翻學咁樣，咁如果一唔翻嘅話，就俾我阿媽同我阿爸話啦嘛。咁樣之後就費事啦，同埋錢嘅問題咁樣就咁都有翻嘅。咁就翻完學咪放學就走過嚟咯，咁樣就幫手咁樣。咁一開始如果你哋一開始知道嘅話，就22號、23號到27號嗰陣都係喺天美道嗰邊噶嘛，個集會全部都喺天美道嗰邊噶嘛。咁我就喺天美道嗰邊幫手去睇住啊，有咩事就打電話俾嗰啲學文學聯嗰啲人啊，同佢哋講話。喂，演藝度或者係喺呢個龍匯度嗰邊，咁、那個情況點啊？咁樣同翻你講咯。咁樣。 即係一路都做住天文台。 係啊，都算係天文台咁樣。 好啊，咁你大部分時間你會喺邊區？喺呢度？ 運動一開始嗰陣咧，其實我就22號咧就留翻喺天美道嗰邊啦，咁就做聯絡啦咁樣。咁到之後嘅28號咧，就28號嗰日就係金鐘嘅。但係過咗嚟呢度，開始過咗嚟呢度啦。呢、這個位咧就因為呢個位咧就斗插唔夠咁樣，即係有冇人負責喺度睇住？咁我就走過嚟幫手咁樣。咁我都同嗰啲組織講就話，不如我哋起條拉出嚟啦。我哋自己有電話嘅話，就自己去用呢個 Telegram 去聯絡啦咁樣。咁就一開始係建立咗一條好簡單、好唔完善嘅一個斗插個隊嘅一個連線，就一齊去互相去大家去交流，即係同大家講翻有咩事啊，邊度有咩事咁樣。到去30號到去10月1日啊、10月2日啊，就開始有個 walkie 啦。咁我有人搬到翻嚟啦，就每個站都有個 walkie 咁樣去聯絡嘅咁樣。咁我哋嘅俗稱個烽火台啦，即係其實報紙有賣嘅，就話烽火台。咁就唔係我搞嘅，咁就係另一個人搞嘅。咁就建立咗呢個之後咧，就好即係就完善咗啦。咁啊就開始咁就唔需要咩斗插隊嗰啲嘢啦。咁就大台佢哋邊即係大會嗰邊就自己有嘅斗插隊嘅。咁啊大隊有斗插隊，咁物資站自己都有聯絡啊，或者可能有防線嘅聯絡啊咁樣咯。 咁但係如果係譬如如果係咁，你屬唔屬於係斗插隊咧，定係還是你係屬於自發去收風做天文台哨站？ 可以，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我自己身份有問題嘅，即係斗插隊啲人識我嘅。都知道我係幫手做緊依區嘅斗策嘅，咁樣。但問題就是我都係負責物資站嘅人嚟嘅，亦都係幫手去做防線嘅人嚟嘅。即係其實我只係講我自己普通人嚟嘅啫，我只乜都幫手咁樣咯。即係又唔係話專登有咩身份咁樣。 不過你就係因為你就識得佢哋，就有啲聯繫，所以你哋就會有啲溝通。係 啦，咁樣咯。 你而家嗰個係算係物資站嚟㗎嘛？ 定係你係當係 物資同埋防線？ 哦， 物資同防線係啦，嗰、那個叫我係叫中環一房，哦、即係第一防線係啦、哦，因為依度一房啦，後邊 AIA 嗰邊有二房咁樣咯。 哦， 係啊。 咁咁如果係咁，即係其實你一路都係金鐘，即係其實你依度係中環啦，簡單嚟講。即如果係再 firm 啲， 再係再 firm 啲咩？ 應該係中環啦。咁你其實一路都係呢一個位 置，係即係大多數都係依個位啊。 咁、嗯、就冇乜去嗰邊嘅。 有時會走過去，即係一開始唔夠，即係27、28號嗰陣，學聯同埋學民嗰啲人就話退啊嘛。咁嗰兩日其實係冇乜人嘅咁樣。之後咁我就去幫手做依、這個即係暫時喺金鐘嗰邊就維持秩序，同埋就過嚟依邊又睇埋嘅，即成條由金鐘到依度嘅拉都睇埋嘅咁樣。咁到之後可能學聯同學民翻翻嚟啦，或者甚至係佔中嘅斗室開始都幫手啦，帶住個章去幫手嘅時候咧，咁我就唔使做啦。咁我就同佢哋講話，你哋走啦。咁我就過去中環嗰邊，咁我就快手嗰邊，因為依度都冇人，你哋都唔會過嚟噶啦。咁我就嚟依度啦，咁樣咯。 呢度冇人而你守喺呢度，係咪嗰個你揀呢個位嘅原因嚟嘅？ 因為其實我覺得冇乜人喺度幫手啊。 嗯。 之後咁同埋依度嗰陣，其實你而家就好似話好少人咁樣啦，但係喺頭一兩三個禮拜，依度係坐滿曬嘅，即係去到文華中，即係文華酒店嗰邊咧。 咁真係好多喎、 啊。係好多噶，即係坐滿曬嘅咁樣。咁嗰陣係其實都好亂嘅，即係周圍都有物資站咁樣咧，即係。行多兩步就到嗰啲咧，咁樣咁其實都好亂嘅，咁就整合咗啲物資站啊，整合咗啲位置啊，救護站啊 ，first aid 啊啲乜都即係整合曬啦，咁樣咁就咁又會即係會好啲咯，咁就幫手，即係我係嗰、那個我做嘅嘢就係咁樣咯，就係做幫手去整合啲嘢啊，同埋就係、是去做抖擦啊，咁樣巡視住啊，咁樣叫啲物資站啲人都得閒，每一個鐘就行下睇下幫手啊，咁樣因為我靠我一個人冇用啊嘛，咁樣有咩事我有大聲公嘅，同埋有咩打電話打電話嗰邊打電話同我講有咩消息嘅，咁我就喺大聲公喺度講，咁啊啲人就會知道有咩事就可能如果譬如話太多人啦，我哋諗住開多條線啊，就即刻過去隔離條線，咁啊遮打嗰邊，然後再過就過去銀行街嗰邊。咁最高峰嘅時間咧就係有三四日，即係可能一個禮拜到啦，就係佔曬去到銀行街嗰邊嘅，即係電車路嗰邊。咁就又未即係你哋可以話金鐘道，但係其實依度即係計落去已經唔係金鐘道啦嘛，即係中環依邊又唔係金鐘道嘅嘛。金鐘嗰邊係金鐘道嘅，就係依度唔係噶嘛。咁就其實依度佔埋噶啦，咁樣嗰陣最高峰嗰陣咁啊。 咁即係其實你都幾耐咯喎，留喺呢一邊就其實睇曬你啲區嘅嘢。咁你頭先講啦，即係譬如你初頭如果罷課嗰陣時啦，咁你就有幾日係罷課啦，咁要繼續翻學啦。咁你其實大概每一日你會有幾多時間係留喺呢一個地方？ 每日大約計埋哇，如即係大部分時間都係，因為我翻學可能翻得個五六個鐘，咁其他全部時間都喺度咯。即係我一放學就翻嚟呢度，因為金鐘同埋柴灣咁樣一條港島線啫，咁樣就直接過嚟噶啦。 哦，咁所以其實你係幾乎係日日， 幾乎日日都係。 咁每夜晚黑你會留到幾多點？ 瞓咯，喺度瞓咯。 哦，就喺度瞓，跟住第二朝又翻學。 係啊。 咁你點樣解決嗰啲 沖涼啊嗰啲？去香港公園。 哦。 沖涼。基本上全部嗰啲嗰啲人都係走去公園嘅，香港公園直情係有警察坐住喺度㗎，係 啊， 係啊，睇住㗎，係啊，直情係個個都知道㗎啦，即係黃之鋒就要問，一開始就要問邊度有得沖涼啊咁樣咧，咁夏天嗰陣就話可以用嗰啲即係自己搭建嗰啲就話嗰度沖啫， 冬天好凍， 哇！但係而家咁凍，大佬梗係走上去嚇，有熱水咁樣沖涼啦咁樣咯，又舒服啲，咁樣咯，有吹頭。 咁你有會唔會翻下屋企嘅？定一路都係唔理噶啦，都係。 有翻過屋企嘅，但係就翻屋企原因係因為病， 哦、 或者係因為可能係突然間有三四份 project 咁樣，之後就又唔係好講嘅，但係就可能有一兩份講，之後其他三四份就可能係下個禮拜交嘅咁樣，咁就一次過喺屋企做曬佢，成晚做曬佢，就第二日就可以繼續走噶啦，即係其實之後就可以繼續走落嚟啦咁樣。有時就可能我發現咗個位咧，就係因為我有啲 friend 喺度噶嘛，繼續咁樣，咁我同佢係做讀嗰啲港專嘅咁樣，港專喺度附近好多噶嘛，之後就走過去港專嗰邊就喺度用佢啲電腦做咯，咁樣冇人知嘅。 有冇用自修室啊？ 自修室有用嘅，但係自修室有時大會講嘢，真係好鬼嘈，真係好鬼嘈。 即係你温書又好難温咧，之後就唉算啦咁樣，因為十點鐘去温咯，大會完啊嘛，十點鐘，咁咪十點鐘佢走去温書咁咪幾好咯，佢話，咁咪唔會俾人煩住曬咯，咁啊 OK 嘅，同埋夜晚晚有姜茶飲啊嘛，咁咪正。 有人煲嘢過嚟。 係啊，好多人送噶， 係啊， 有嘢食咁樣咧，識唔識嘅咁啊？有啊有啊，有 keep 住啊，咁啊。 哦，咁都幾正喎。 係啊，佢哋嗰啲市民咧，自己咧推啲車仔過嚟咧，之後就一打開就好多嘢食噶啦。係啊，之後就 即係唔休息噶喎，唔休息唔休住。 可以咁講啦，咁樣，但係唔係咁計咗就又唔可以咁講嘅。咁計咗就代表我哋收嘢啦，即係收錢咁樣，類似收錢咁樣，即係等同於收錢，但係又唔係嘅。 咁 係咁人哋送嘢俾我哋，咁梗係收噶啦，係咪先？咁又費事白費人哋一片心思啊嘛。 係嘅，嗱， 人哋自己整得咁辛苦，係咪先？咁好。 咁同埋想問一下啊，咁如果係咁，咁你之前你有冇試過參與其他嘅抗爭？ 有。有即係依個新界東北啊，之後六四啊、七一啊，即係好多唔同嘅議題都有參加嘅。 咁你嗰、那個上 翻國教都有啊啲嘢。 哦，咁即係其實都幾多議題，你係有去過？ 有。 咁你嗰個參與程度會係點樣？即係通常會做啲乜嘢？ 通常做啲咩啊？通常即係之前啦，就因為可能之前我有自己有組織嘅，之後咁我就組織嘅話，就可能就擺 booth 啊，然後就去。在七一嗰陣就會想不同的議題啊，咁啊有乜嘢覺得我哋需要我哋組織需要關注多啲嘅，咁我哋就自己去帶出啊咁樣咯。咁如果是平時可能冇組織，即係唔係而家個人自己身份咧，就可能是即係喺網上自己又講啲嘢啊，咁樣自己又去前邊就係、是、前線啊去幫手啊咁樣咯，咁嘅咁多比較多呢啲人。 咁其實如果係咁計嘅話，咁你第一次出嚟抗爭其實係？即係邊一次咧？ 中一嗰陣六四。 中一嘅六四。 中一嘅六四。 都係跟都係因為中學生嚟定嘅 位。唔係，中一嗰陣係因為自己學校有講過依啲嘢嘅，即係你小學咧真係冇接觸過六四嘅。即係基本上係完全不知道六四咩嚟，可能自己又冇乜對依樣有咩關注啦咁樣。咁中一嗰陣咧就一嚟有可能有通識啦嚇，咁樣二嚟就可能自己讀。有我哋學校有中西史嘅，同埋我自己都對中西史有興趣咁樣，咁我都成日去立法，即係聽立法會講嘢啊，又上網睇 YouTube 啊嗰啲咧，咁樣之後睇好多嘢之後，就自己都對於六四上面咧都有開始有了解啦，咁樣咁學校再講一講，咁真係好想去啦，就自己走過去嘅，咁樣中一就開始去，咁樣中一就第一次應該係，如果又唔點講咧，叫做都算係抗爭嚟六四我諗，咁就去第一次就六四啦咁樣，之後再就七一啊咁樣咯，就一起去咁樣，但係就主要都唔係好似而家咁做前線噶啦，係啊，今次係應該係最前線嘅前線嘅，即係第一次做咁前噶啦。 咁如果譬如七一或者因為七一之前都試過幾次，咪一次係霸呢度嘅， 係啊， 係啊，有幾次衝有一次衝馬路噶嘛，咁、 嗯、 有一次有試過喺上面又俾人抬啊， 係有，係啊。 咁譬如呢啲嗰啲時候，你有冇試過話啊俾人抬啊或者俾人拉啊？ 冇。因為其實我點講咧？我係嗰陣又未夠18歲，同埋我阿爸講明或者我媽講明嘅，即係你未夠18歲，你就唔可以要聽我講，就唔可以即係唔可以話咩，即係自己話事咁樣，自己做啲咩就做啲咩咁樣。所以嗰陣都冇話專登去走咁前，同埋自己都驚噶嘛，咁樣即係咁即係大佬啲警察台喎，咁樣之後就驚嘅，咁樣就冇乜即係當知道佢譬如話佢已經發咗期啦。就同講話已經開始就嚟拘捕啦咁樣，咁你要走啦咁樣嗰啲，咁嗰時候就走噶啦咁樣，咁啊搭車走咯咁樣，就唔會話專登留到去俾佢抬啲嘢咁樣，但係今次就一定會嘅。 點解今次咁勇 咧？今次我咁勇，一嚟18歲，二嚟係因為 有自由啦， 同埋係啦，有自由啦，即係同埋經歷得多，即係對於唔同事件上面咧，你覺得？其實以前好，我覺得依場運動嘅主要好處就係咧，嗰個對於嗰個思想上、覺醒上咧，好重要。即係以前啲人咧，好少理解到公民抗命呢樣嘢啊嘛。公民抗命係最近喺香港先至多講啫嘛。即係由呢個戴耀廷開始講起啊，之後開始多啲人去提及呢個公民抗命嘅原則啊嘛。咁樣咁，其實以前都話其實好少遊行都俾人拉，但係近年係多咗啊。點解大家都開始做緊呢樣嘢咯？咁樣。咁今次係反應得更加大，咁依次運動其實都對我好大影響，就係覺得我要公民抗命，即係原因係因為公民抗命原則就係、是個法律喺度，我哋係尊重緊法律，但係有人係即係唔用緊，即係佢用個法律嗰個位係唔啱，即係當權者用嘅法律位係唔啱嘅時候，就影響緊我哋做緊嘅嘢。 即係影響緊成個社會，即係以法下權，以法治國，即係以法達義。咁有邊個階層，即係邊個位先至係究竟係本身法律有擁有嘅時候想達到嘅基礎咧？咁樣，但係而家當權者用嘅係用法用緊個法律咯，去當作自己嘅工具咯。呢、這個係對於成個社會上係唔好嘅，即係同翻其實中共嘅嗰啲，即係佢哋自己嘅法者一樣嘅啫。如果係咁樣嘅話，所以其實我哋點可以點樣做咧？我哋點樣可以去幫社會更加好咧？咁樣公民抗命係一個社會覺醒嘅原則嚟嘅，即係對於幫助到。其實你話今次喺27、28號好多人，即係唔係再之前咧，公民廣場俾人清啦，好多學生俾人拉咗，然後到之後好多學生走出嚟去抗爭，其實。那個位置就做了那個位置就是公民抗命的原則，好和平理性非暴力尊重法治的精神，然後去做一場 去對當權者去表示不滿的事，這件事是做得很 好即是我想到之後為什麼要尊重，就是其實為什麼我、有兩件事，就是看看自己是究竟是會被人抬走，還是究竟自己是自首這樣。咁而家我咧就即係可能我有時唔喺度，可能自己翻咗學嘅時候佢就清場，咁我當然就我自己就去自首啦。咁樣就咁，如果係我喺度嘅話，我就會自然俾佢拉。哦，咁樣，因為都尊重翻個法治嘅，即係我自己真係公民抗命緊嘅，同埋我都想去同翻點講咧？始終大家都係有個理想喺度，咁大家守住，大家就你想抬就抬啦，咁咯，即係你要咁樣去抬走我哋班即係為香港好嘅人，你抬咯咁樣。咁對成件事冇好處啊嘛，你咪抬咯。 嗯， 係咯。 咁譬如如果咁樣講，譬如戴耀廷其實即雖然而家好多人鬧戴耀廷啦，咁其實佢的而且確無可否認就係佢做咗好長時間去講公民抗命、公民論，你對於佢嗰個詮釋，你同唔同意都好，又或者佢其他嘢你同唔同意佢都好，咁但係的而且確佢係做咗一個都幾長時間去講呢啲嘢嘅。咁譬如對你自己嚟講，你聽到，因為譬如公民抗命呢樣嘢對你嚟講係覺醒嚟嘅，你自己係咪因為戴耀廷你第一次聽呢個字，定係還是你再之前已經聽到呢個字？ 再之前通識科有教，即係我自己阿 Sir 通識科又唔係話完全有教，但係即係本書冇乜點教嘅。但係問題就係我阿 Sir 又講得好深入嘅，因為我阿 Sir 都係好支持呢啲嘢嘅，之後就我阿 Sir 都講咗好多。中學嘅時候，即係佢都講咗好多關於公民抗命嘅嘢俾我哋知。咁接觸就唔係嘅，接觸就係可能係七一嗰陣，即係衝咗好多次之後，我都知道公民抗命咩嚟，即係基本都知嘅。咁樣到之後，你話真係自己想做就係之後嘅事咯。即係到中四、中五、中六，可能自己有參加組織之後，又阿 Sir 又講多啲，然後戴教授又提出咗依樣嘢之後咧，咁逐步逐步係影響緊嘅。咁樣。 咁譬如如果你對今次呢一場運動，其實你原先個期望係點啊？因為嗱，如果公民抗命都嗱，你都聽過啦，咁你其實大概喺學校已經學過，有嗰個概念。咁戴耀廷又再講，咁但係對你嚟講呢件事係一件重要嘅事，一個覺醒嘅一個重要嘅課題啦。咁其實對你嚟講，你其實最初頭你聽到我話搞佔領，或者其實個運動演變到今日，我哋都唔知啦。咁但係你最初頭對於成件事你其實有啲咩嘅期望咧？ 其實我對本身其實大家都冇乜希望，即係大家都知道中國即係中共政府係唔會去俾你有即係真普選，都唔想你有真普選噶嘛。咁樣其實你爭取真普選其實係好難，即係議論激石嘅啫喎。咁樣，但係點樣即係我哋走出嚟，其實嗰個希望係在於其實我哋起碼就係話俾個政府知道，我哋唔係即係唔係個少數咯。即係就算係少數，你都要尊重我哋嗰少數咯。因為我哋自己都即係你政府係負責幫手去平衡社會，幫手去尊重個法治，同埋尊重唔同嘅人噶嘛。但問題就係而家個政府唔係咁樣啦嘛。同埋即係我哋自己嗰、那個即係本身嘅想法就係話，我哋以依個運動去覺醒唔同嘅人啊嘛。即係我自己都係咁諗，即係我自己走出嚟，我都係想用我自己親身嘅經歷，同埋親身自己去影響唔同自己身邊嘅人，話俾啲人知，哦，究竟我哋點解要走出？點解我哋走出嚟？同埋我哋爭取真普選嘅原則係乜嘢？點解原因係乜嘢？同埋點解我哋成日都話要否決啊，或者甚至去反對依個人大所當時所定立嘅一個框架？咁其實我諗而家係做到曬。其實係點講咧？係大家都知道真普選係咩嚟先啦，首先之後大家都知道人大嗰個框架係咩嚟先啦，咁樣同埋就大家知道咩叫公民抗命，同埋點解學生要爭取咁樣咯？無論佢點解要反對都好。 或者無論佢係咩支持咩人都好啦。但其實大家，我諗香港人咁多咁多嘅新聞，甚至係咁大嘅騷動之下，其實我諗都已經係影響到大家去思想翻，就係究竟爭取真普選嘅原則係乜嘢咁樣。 我可唔可以咁樣諗咧？因為我驚我理解錯，所以又問翻你。你個即係其實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就係、是其實你係希望啲人去明白真普選係乜有嗰個覺醒，去諗翻民主對你嚟講，其實係你今次嘅期望。 係。 咁但係譬如如果因為譬如有啲會另一啲講法就係、是因為佢真係想實質地爭到真普選嘛，因為但係對你嚟講，其實嗰件事係悲觀噶嘛。咁你其實係覺得你想你嗰個期望係擠落去嗰個比重會有幾多少實質嘅真普選啦、啊，定係還是你啲人去諗得多啲？你會嗰個比重係幾多少？ 唔係咁，當然係思想上比較覺醒會先啲啦。係、 okay. 之後實質做嘅係，即係實質有呢個真普選係之後第二啦。點解係因為思想上嘅重要性就係、是。很多人都覺得香港人是不想爭取真普選的嘛，很多人覺得，即係好多人而家暫時都係反對的嘛，都是覺得好似你爭取真普選是冇用的，你而家係搞對抗噶咋，同呢個中央和政府咁啊。咁其實問題就是話，咁我想問啦，咁其實我哋反對，咁本身大家都知道呢樣嘢好喎，咁樣，咁你反對嚟，咁你究竟係想達到啲咩效果咧，大佬啊？即係咁，雖然我知道。咁我哋走出嚟，梗係好難做啦咁樣，同埋甚至我哋而家做到咁激都好，或者可能係衝擊唔知邊度都好，其實都好難做喎，即係好難去做成，即係可以話俾人知就係我哋做緊嘅公民抗命係點樣，或者可能我哋爭取真普選係爭取到嘅喎，好難嘅喎，政府係唔會俾你噶嘛咁強硬。咁其實大家呢一輪政府話唔考慮啊，唔考慮同對話，或者再之後對話完之後講所講嘅嘢啊，甚至係中央政府唔俾學聯嘅人去上京啊，其實。大家看到就係政府係不嬲都係唔想再讓步，中央政府都係唔讓步咁樣。咁我都知㗎。咁但係我哋想嘅係大家覺醒咗先啦。即係如果大家都唔覺醒，我哋之後所有任何所有嘅運動，所有嘅嘢都可能做到。就算有真普選都好多人做到。 好啦，我哋試下。如果你啱再覺得都係好大細聲，你就話多啲。係咯，係啦。咁如果係咁，我想問，咁譬如如果你覺得係人嘅覺醒嘅話，你覺得依一個如果係你嘅期望嘅話，咁你覺得而家呢個期望算係達到定係未達到咧？ 達到咗， 達到咗。 因為其實睇翻由22號開始啦，即係有學生去罷課啦，之後學民又即係中學生又罷課啦，到之後。27、28號嗰個騷動啦，嗰個位置，然後再有成兩三個禮拜係佔咗好多唔同嘅通道啊，唔同嘅地方啊咁樣。到依家其實我諗咁多個新聞，咁多外界，其實我諗基本上係全球啊，都知道，即係全球嘅華人啊，都知道香港爭取緊嘅係乜嘢，同埋真普選係究竟係咩嚟，甚至係我哋究竟點解要去咁強硬要去爭取到啲學生點解要咁強硬爭取到咁？我想而家大家都知道，但係你話之前全球嘅人究竟知唔知道香港發生咩事咧？我想唔知道，或者係大家對於香港嘅關注性都唔高，即係另一方面就係我哋自己香港人對於香港自己嘅社會政治嘅發展究竟關唔關心？其實冇乜人知道，或者可能自己都唔知添。自己對於自己，即係我自己都未必知道我自己原來哇，我對於呢個真普選係咁大訴求咁樣。但其實再想翻層就係真普選嗰個用處喺邊度咧？咁即係有啲人話：，有篩選咪好咯，有篩選就可以平衡翻，即係可以良心咁講平衡翻嗰個社會嘅唔同嘅咩嘢咁樣。咁唔好講廢話啦，即係大家都一人一票選出嚟，咁大家都係即係一人一票代表。其實你每個社會其實都係咁嘅，即係你睇翻美國，甚至係一啲民主嘅社會，其實都係咁嘅啫嘛。咁你冇話邊個比重重啲嘅，但係大家當嗰、那個信任度啊係大咗。即係大家去信一個特首嘅時候，咁其實你冇話平衡，大家信咗，但佢做嘅日行政或者甚至所有施政都好，都其實係幫緊我哋全港人噶嘛。即係你有份投票，你唔中意咪唔投票咯。咁樣咁因為我諗呢樣嘢其實係好明顯係表達到出嚟，即係對於好多人都知道，甚至係其實我哋可能人大框架嗰個定立嗰個嘢，同埋政府一直所推行嘅嘢，同埋特首提交個報告咧，俾人大嗰個報告，其實都 俾人諗都諗到好多嘢，就係、是、究竟政府而家一直以嚟係做緊啲乜嘢咧？係做緊嘅係幫緊中央啦，定係幫緊市民咧？咁樣另一方面就係特首提交嘅報告究竟係平衡緊邊個社會嘅嘢咧？甚至係佢係咪真係將完全嘅嘢擺上去人大度講咧？咁樣同埋點解大家而家反對緊人大嘅框架咧？咁其實我諗咁多嘅問題或者所有嘅答案，基本上而家大部分人都知道。如果唔知嘅話，係佢哋自己睇小新聞啫，甚至佢哋真係連一張報紙，甚至係自己都唔想留意嘅，咁冇計啦。同埋我哋都做唔到啲咩嘅。咁我哋而家啲人都落緊區咁樣，我諗都影響緊嘅。即係做其實而家好多唔同嘅政黨組織，甚至係報章啊、嗰啲雜誌啊或者電腦啊，大家唔同或者唔同市民啊，都做緊一樣嘢，就係將自己感受或者對於佔中嘅嘢都表達緊出嚟嘅時候，其實都提升緊全港人嘅關注。對於真普選嘅嘢，咁我諗依樣嘢係真係達到咗嘅，真係即係睇翻其實一直都達，即係到而家都達成咗啦。 你覺得係高於定低於你的期望，定係都達到啦？總之就係 高於我的期望。 高於你的 高於，因為我本身嘅期望唔係諗住佔咁多人，我本身嘅期望冇諗過係做到，即係冇諗過係咁大嘅，即係冇帶咁大嘅影響力，即係冇諗過防暴警察會出嚟先啦。冇諗過防暴警察，然後就令到咁多學生或者甚至人咁多人出嚟，然後亦都冇諗過佔咁多條道路，同埋冇諗過就係、是，哇！原來外國傳媒咁關注，即係外國嘅社會啊，或者可能外國嘅華人啊係咁關注。之後同埋香港嘅人都開始咁，原來咁多人走出嚟，平時七一遊行又唔見咁多人走出嚟，但係今次即係今次哇！即刻爆曬出嚟嗰下咧，真係冇諗過，即係爆嗰一爆曬出嚟嗰一刻就知道。香港人醒了，即係起碼有一部分醒了，咁好像鄧小平咁講啦，一步一步咁樣去做咯，咁樣即係有一小部分人一起去覺醒起來咯，咁樣係咯。 咁嗱，譬如咁你其實喺佔領區，你有冇識到啲新朋友？即係譬如嗰個 booth 裏面 好多，我識好多， 好多新朋友嘅， 好多新朋友，即係自己防線裏面其實。我想大家如果看新聞甚至是看報紙都知道，現在其實 set 了很多條 line 的，即我們這樣有物資站啊，有這個防線啊，這樣有不同的可能是學民學聯啊、泛民那些，其實大家可能大家以為他們在高位上，即是黃之鋒你以為 在個神台那裡，但是不是黃之鋒呢，早上刷牙的時候屙尿的時候都其實都看到他，其實都是 fan 來的， 即係其實佢都 喺 呢一度 留意嘅。我諗其實大家如果唔係，點解大家會見到黃之鋒嘅電話啫？即係點解會咁公開啫？黃之鋒嘅電話咁啊？我諗同埋佢女朋友點解咁公開啫？係咪先？咁大家有睇到其實大家即係點講咧？我諗其實大家都應該識到好多朋友。即係我真係電話係多咗成百幾二百個，係真係百幾二百個。即係由27號肯幫手去做義工嘅人都有我的電話，到之後即係自己而家大會嘅斗測啦，對又有我的電話咁樣，咁之後而家防線人有我的電話咁樣，咁哇真係多二百至三百幾個電話咁樣，其實真係識咗好多人，同埋大家點講咧，好難得係大家可以走上一條真係大家走一個抗爭嘅路裏邊。其實你睇翻以前七一遊行或者六四啊，睇翻其實好咩嘅，好散嘅，大家都即係大家行就行咯，唔同嘅訴求唔同行咯咁樣，咁大家爭取的東西是不同，但可能勞工權益啊，甚至乜嘢，但最基本的原則就是我哋。咁如果你爭取了呢個真普選，其實其他勞工的權益好自然就會有噶啦。即係你跟翻嗰個規矩就係話，咁你嗰個真普選的原則就是因為有人選出嚟㗎嘛。咁嗰啲講法，即係唔係廣泛就代表性喎，已經係全港人喎，係唔同的訴求，佢都會聽咁，佢都要聽噶嘛，佢都要話要度個政綱度要做噶嘛。咁其實即係睇翻，其實係啲人好少爭取真普選的。啲人好少會做一樣嘢，咁今次係大家係同一個目標上面同一樣嘢去一齊做，其實好少可，同埋就係好少可係大家一齊去走到咁前。即係我唔計其他普通社啲市民啦，即係唔同喺唔同條拉，得我自己睇翻我自己啲朋友啦。即係大家一齊有咩事，好似琴日即係立法會嘅衝突咁樣，雖然我係唔贊成，即係唔贊成無啦啦衝入去立法會嘅，但係起碼大家都肯去一齊去走過去幫手。去有咩事，去將一啲傷者去抬走先，甚至係將一啲物資去俾咗一啲人先。咁我諗呢樣嘢好少可開就做到咁嘅咯，即係喺香港咁多年嘅抗爭裏面都未試過，係從來都未試過。即係 同埋咁和平理性嘅，即係除咗琴日無啦啦揾有人爆咗立法會個窗之外啦，咁樣咁即係玻璃個門之外，咁其實再之前其實一直和平理性、非暴力嘅原則，警察過度嚟防，就算防暴警察對催淚彈都好，即係嗰個和平位都係其實真係未試過，即係未我未見過，即係我自己都未諗過自己會咁，即係一開始中咗三四粒催淚彈，自己嘔曬出嚟啦咁樣啲嘢，然後自己都會走翻上前。大家一齊走翻上前去幫手將啲物資抬走，甚至係將一啲可能未走得切嘅伯伯，甚至係細路仔咁樣，幫佢哋帶走咁樣。我諗呢樣嘢係好少可見到，但係大家好似變咗大家一齊，無論係坐喺度嘅人，或者可能就真係就算冇電話人啦，甚至係唔識人啦，而家坐喺度嘅人都好似係 friend 咁樣，即係飲姜茶啊，飲咩茶咁樣，飲係小心啲啊，凍啊咁樣，你唔夠唔夠被啊，使唔使拎被俾你啊咁樣，我諗。呢、這個真係香港咯，變咗，即係佢哋成日話和諧咩，要建立和諧，要包容啊嘛。咁我諗依家喺依度嘅佔領區裏邊，係建立到呢樣嘢出嚟咯。除咗琴晚啦，琴晚就係特別啲嘅情況啦。咁，但係今日係真係，唔係即係呢排啦，即係在佔領緊嘅時候，其實都睇得出嘅，即係尤其是27、28號，即係我有一次試過係跌咗，即係我揸住大聖公啦，跌咗啲電啦，真係十秒內。翻翻曬嚟，仲幫我入，幫我入埋添喎，閂埋個蓋，加油啊，小心啲啊咁樣喎，哇！即係嚟曬大埔嘅啫，嗰一刻係，即係我心諗你而家喺香港啦，走過去可能去中環，即係去走去蘭桂坊啦，跌咗啲幾個蘋果啫，自己執翻執得幾辛苦啊，仲要蘭桂坊嗰條路係斜嘅喎，大佬你執都好難執啊，真係有冇人幫你執啊？真係冇喎，但係呢度你諗下，喺個即係下角度，即係天橋嗰個位置，你跌咗啲嘢。跌咗啲水啊！哇，好快翻翻嚟啊！即係可能斜路，但係真係好快翻到嚟咯！即係你未見過啊！真係，即係我諗好難得咯！真係，即係政府啲高官真係要嚟睇下，真係。我諗佢哋應該冇俾人打嘅，亦都我諗應該都有人圍佢哋，但係又唔係圍得佢好勁嘅咁樣咯。 你覺得呢一種咁樣嘅互相幫助同埋關係，對於運動嚟講，即係唔係今次運動，我講緊 general 嘅運動啦，係有幾重要咧？ 哇，好重要喎！即係你以前睇，即係睇翻以前啦，即係七一啊，或者甚至乜嘢咧，其實我哋嗰互相幫助係冇乜嘅，即係大家熱就熱咯，潑自己算咯，咁樣飲水又自己買啦，麥當勞自己買啦，咁樣即係睇翻反國教啊，甚至係可能 HKTV 啊嗰單，都係好難得揾條窿位走過去麥當勞買完之後翻，好揾條窿位翻到入嚟咁樣，大家哦霸咗俾人霸咗個位就算啦咁樣，但係而家係冇出現過呢啲問題。即係我俾個位你坐啊，你坐啊咁樣，好難得嘅。即係我諗對之後運動咧，而家啟發咗大家依個位啦。咁樣我諗對之後運動其實個好處就係大家都開始去諗，就係我哋互相幫助咯。即係有咩事都好，即係可能去到前面好似琴日咁樣，可能我哋真係唔認同嗰啲嘢係，有啲嘢係可能無啦衝擊係唔認同，但係大家都係香港人嚟，即係大家都算係同一陣線，即係冇理由大家即係我哋有啲位唔認同嘅時候，但係我哋都要幫咁。昨天是很危的，即是直情是很多警棍啊，甚至是出曬這個胡椒噴霧都好啦，大家都沒有走過，大家即好像我真的大家都即我見到的是大家都沒有走過，即大家防線的，甚至物資站雖然有鬧過交啊，甚至是可能斗殺隊有鬧過啊，在之前，但是最後昨天是即他們衝的時候，我們是不認同，但我們都俾啲頭盔佢啊，俾啲口罩啊、眼罩啊，佢小心啲啊，叫 first A 嚟啊咁樣，之後同佢講 first A 嘅位置啊。其實呢個係好難得嘅，即係雖然好耐即係見到可能係唔中意嘅，或者可能有啲人好黑人憎嘅。咁民主黨啲人有時我都覺得好黑人憎嘅，但係我都覺得咁大家都算係同一陣線嘅幫咯，即係大家都係香港人幫。咁我諗對於之後嘅運動上面係都好嘅。 咁咪譬如啦，你落嚟咁多日啦，咁你其實你屋企人會唔會佢反唔反對你落嚟，支唔支持你咧？又或者 好搞笑喎！一開始咧，即係有依單嘢嗰陣，即係講過佔中依單嘢嗰陣咧，佢係唔支持，我屋企人唔支持，你唔好去添啊咁樣，之後話咩啊？我咩啦？之後去到即係我自己走出嚟，然後去罷課啦，咁佢唔知嘅，咁啊我都話我自己罷課啫咁樣， 即係我話我唔翻學啊咁樣，之後就話病啊咁樣，就但係就出去咁樣咯，咁樣之後到之後就真係有都照繼續出啦咁樣，咁到佔中話開始啦咁樣，之後我爸都話誒唔好出啊唔好出啊咁樣，之後我最後都話我出啊未啊咁樣，咁我出咗之後佢自己都嚟探我喎。佢探完我之後就，佢又去探我之後，你夠唔夠錢使啊？即係就掉嗰啲錢俾我啦，就話咩你小心啲啦咁樣，咁樣就有咩事啊打電話俾我哋啦咁樣，之後我就咁樣咯。即係其實佢睇得出我自己，即係每個人都可以改變緊身邊嘅唔同嘅人，即係走出嚟嘅人去改變緊身邊唔同嘅人，即係好似我而家改變緊嘅我屋企人諗法咯。即係可能佢唔支持佔中，但係佢之前真普選，但係佢走到過嚟之後知道，哦原來咁和平理性，原來真係。有咩事大家會幫手，大家即係嗰個運動咧，嗰個思想上改變咗好多人，即係唔係話可能行動上面，或者係見到大家可能藝術上面啊，甚至係好多我哋大家一起互相守望呢樣嘢咧，其實影響緊嘅係好多唔同嘅人，好多唔同嘅香港人，即係大家走出嚟可能反對都好，見到都感動咗呢樣嘢係。 咁如果係咁，咁你即係其實阿爸支持咁阿媽咧？ 阿媽都。佢總之就叫我唔好落旺角咯， 唔 係，係啊會死啊會死啊咁樣咯。咁我咪我都有落旺角嘅，因為我自己旺角多啲 friend， 但係就唔係我都有同佢講過就係話我知道其實擔心嘅，即係屋企人擔心嘅，但係咁我知道自己知道自己做啲咩噶嘛，即係我諗又唔會俾佢搏死嘅，即係任何人都驚噶嘛，即係對於死呢樣嘢。咁你走上前，你搏幾下，你自己都走啦咁樣咁。即係你唔使，即係我同屋企人講，你唔使擔心咁多嘅。即係我又唔會俾佢搏到死為止嘅。咁搏幾搏一兩下，我即刻走啊，痛啊嘛，大佬咁樣。同埋回擊噴霧噴幾下就走噶啦，咁樣。咁同埋拉嘅，我諗可能真係有機會影響到屋企人嘅，但係希望屋企人體諒嘅係，即係可能真係影響到你嘅。但係我都希望嘅，你知道我哋做緊啲咩，同埋我哋為緊嘅係我哋自己嘅未來啊嘛。咁樣同埋為緊香港嘛，即係有時候我哋唔可以就係齋諗就係自己屋企嘛。 你真係會咁樣同佢講？ 係啊，之後佢咪。你中意點就點啦，咁啊。 係晦氣定係還是？ 即係佢，我諗佢明白嘅咁樣，但係就咁佢都要話一話我噶嘛。 係啊， 即係屋企人係咁啊嘛。咁 係要咁嘅。 阿媽係咁噶嘛，咁樣阿媽係要即係咁樣做嘅。 揾啲嘢嚟鬧 啦。咁女人係咁啊，咁你咁啊，你鬧啦咁樣咯，咁樣咪你話啦，你話啦，即係我咪聽咯，咪咁啊。琴日都係咁啊，唔係今朝早喎。即係我翻緊學，即係同啲學校人啲時間冇，打電話話我喂你唔好再再咁即係再咁混亂啦，就唔好走出嚟。話咩亂啦？你夠27、28號亂咩？咁樣琴日啲人都雖然好即係點講咧，比之前更加速，即係更加暴力，但係都未去，我覺得未去到嗰個位，即係未去到話即係好混亂嘅。同埋我哋自己知道自己做咗啲咩咁樣。我話即係我自己得，即係唔使擔心嘅，即係。我都唔想你咁講咁多嘢，其實我唔想你，即係唔想大家有拗撬，即係大家總之大家知道大家做緊啲乜嘢咁樣。咁如果我有咩事，我自己都會走嘅咁樣。總之就我自己保翻自己安全先啦。咁有咩事要保釋嘅，咁咪錢咯咁樣，唔該咁樣錢咯咁樣都冇噶啦咁樣咯。咁因為冇錢啊嘛，咁因為唔係啊，好奇怪噶，咁啲人成日都話我哋有收錢噶嘛，大佬。哇，大佬，我哋有收錢，我哋就唔會周圍喺度搬嗰啲物資啦。大佬，我哋自己買啲物資，買到咩電啊、插電嗰啲，唔使成日咁煩插電方嗰邊去成日插電啦，咁樣好麻煩噶嘛。咁知唔知啲人用咩腦諗嘢啊？咁樣我連保釋金都未必有啊，大佬。咁樣之後而家咪即係咪同佢講咯，咪話你要保釋嘅，咪打電話俾你咯，咁樣或者打電話俾律師咯，咁樣咁唔使驚嘅，冇嘢嘅咁樣。咁警察都唔做唔到啲咩嘢嘅，我諗最多咪話我非法集會又冇乜嘢嘅，罰錢啫嘛咁樣，最高嘅案例都係罰錢，咁咪唔使驚咯咁樣，都同屋企人講，屋企人都明嘅咁樣。 嗯，應該 OK 喎，我覺得 OK 喎。好啊，咁譬如咁你喺個運動中運動裡面，你覺得喺任何方面啦，你覺得你學到啲乜嘢？ 哇，講藝術先啦，即係冇哇，即係冇諗過啲。做唔係以前咧，任何運動嘅我哋都有咩絲帶噶嘛，咩幫記者你就藍絲啊，之前藍絲唔係依啲嘅藍絲嚟噶，之前藍絲係幫記者嗰啲嚟噶，記者嗰啲即係俾人即係可能係有啲記者即係受到不公平嘅對待時候，藍絲係貨記者噶嘛，大佬。之後我記得有好似有黑絲啊啲噶嘛，咁啊即係之前又話咩又講人死咗咁樣，有道理嗰啲咁樣，咁你嗰個位置都係個黑絲咁樣。 哇！而家係變咗咧藍色俾咗佢哋添，之後但係我哋而家藝術嗰個位咧就哇好多紀念品嗰啲嘢啦，好似紀念品咁樣咧，即係好多真即係好好藝術咯，即係可能有人將27、28號嘅一啲即係俾人去掟個催淚彈，或者係即係有胡椒噴霧嘅袋，即係整成一個袋咁樣咯，去即係用把即係整成嗰啲布啊，整成一個袋，然後俾人啊咁樣，咁幾環保，即係其實冇諗過嘅真係。咁同埋而家喺自修室裏邊嗰啲踩單車嗰啲咧，嗰啲喂，如果圖書館嗰啲都係咁就好啦，即係嗰啲圖書管理員成日都覺得冇嘢做咁啊，得閒踩單車，借車玩先啦，喂幾好啊！即係我覺得香港要做呢啲嘢嘅，即係創依、這個，即係依個咪俾個 area 俾佢創，即係好多人去創業到。其實依個運動咧，我諗啟發咗好多人，就係、是、一嚟就係真普選，二嚟就係香港某一個地方就係俾啲咁嘅銀擺啲藝術嘅嘢喺度，有幾好一條路俾人去遊啊！有幾好一條路俾人去自己設計啲嘢，呢條路咪就可以咯。但係呢個佔領區嚟嘅， 咁係咪即係，比如可以話你對你嚟講，你學到你覺得係好似唔同嘅嘢多咗一啲可能性嘅意思？ 多咗好多可能性係咁樣，之後藝術依樣嘢係啦，咁大家溝通性或者可能香港開始進步緊嗰個和諧性啦，即係我哋自己互相幫大家啊，咁樣大家去做一齊去做一啲嘢啊，咁樣我諗呢個都係啦，咁樣另一方面就係我覺得係我哋即係點學到啲咩，就係點樣去抗爭，點樣去做一個抗爭。以前可能係成日都諗就革命，即係可能孫中山影響到勁國父咁樣咧，即係成日都諗孫中山嗰個偏激講話係爭取到嘅喎，咁樣可能爭取咗好多次，爭取唔到，咁香港都要到咗爭取咗好多次革命，我哋先爭取到嘅，咁咪隔多幾次命咯咁樣，咁係咪真係咁先爭取到咧？咁依樣嘢係值得我哋去諗嘅。咁我諗而家依個運動有出嚟之後，我諗影響到嘅我哋自己思想就係唔係就係齋革命先可以影響到而家。我哋可以做嘅係，可能係多啲可能去諗，就係點樣去用和平、理性去唔破壞咁多嘢，然後又可以做到我哋達成到我哋自己效果嘅。雖然而家特別達成到，但係問題就係我覺得我哋嗰本身嗰個意念上係影響緊，即係話思想上面影響嘛，思想去覺醒住唔同嘅人。我諗呢樣嘢達成到喎。咁呢樣嘢其實係我諗唔同嘅行動或者唔同嘅原則之下，其實可以做到唔同嘅嘢，即係革命上可以更大去改變到嘅。但係而家係咪真係需要革命咧？即係咪話冇咗真普選會死咧？咁通常點解嗰陣有革命，就係嗰陣即係孫中山嗰陣嘅革命係因為係要，如果唔革命就死啊嘛。但係而家就係我哋未又冇真普選又唔會死嘅，咁所以就其實我諗我諗而家嗰個位又未去到革命嘅，即係未去到話即係大家唔好再去諗革命呢樣嘢啦。即係成日都有人話咩啊，要點樣去破壞啲咩藏咩政府嘅中物啊，咁樣去佔領啲乜嘢地方啊，咁樣先至有用㗎咁樣。又話佔領機場咁樣係唔需要㗎啦。即係你點樣可以用和平理性嘅原則去做一樣嘢，去爭取更多人支持咧？呢樣嘢係我哋可以做到嘅嘢。我諗呢樣嘢係我哋都覺醒咗，即係都係改變咗我哋去點樣去學識抗爭，香港人學識去點樣去爭取一樣嘢。香港人。咁好似而家咧，啲人咧去爭鋪位咁樣咧，好死頂咁樣噶嘛，即係好拗噶，拗得好勁噶嘛，即係好拗價咁樣，即係嗰啲係啊，即係拗價啲啊，即係可能譬如話對於你啲人發展啊，即係可能話買鋪啊咁樣，有人爭啊咁樣，甚至可能買餸有人爭啊咁樣，買乜都有人爭噶嘛，而家係即係買 iPhone 都有人爭噶嘛，咁樣咁你買乜嘢都有人爭嘅時候，咁有乜嘢係你需要去慢慢去對待咧，甚至係你對於大陸人上面，你係咪真係要係咁講粗口鬧佢啊？甚至係打佢先有用咧？咁唔係噶嘛，咁佢哋有教育嘅問題嘛，佢哋中國大陸有問題嘛，咁唔關佢哋事噶嘛，咁你基本上係唔關佢事噶嘛，咁你翻去基本嘅原則之下，你點樣去影響緊呢班人咧？咁香港人係要做噶嘛，即係好似日本咁樣，日本係影響日本嘅本身中國文化帶咗日本之後，中國文化退咗落嚟，然後日本嘅文化即係。佢見到好有禮貌啊！嗰啲係影響緊我哋噶嘛，而家都即係可能鞠躬啊咁樣。而家餐廳飲食業好多都開始服務得好好啊，態度上面啊咁樣，係都影響緊我哋。依樣嘢都係值得就係、是，其實帶出嚟俾我哋就諗就係點樣去和平依樣嘢，其實都好重要。即係點樣理性啲都好重要。即係我哋好少諗依樣嘢。即係以前啲人就係、是、我哋以前都係噶，七一或者六四講一個抗爭，鬧到佢阿媽都唔認得。然後咧就喺度有人去搞事咧，我又鬧到佢，咁樣又拱佢出去啊，咁樣就算啦。咁而家我哋唔係噶嘛，即係由佢嚟同我哋拗咯，咪拗完就走咯咁樣。咁其實依樣嘢都係 OK 嘅，我覺得，即係對民主上面更加有依個意識上面嘅嘢咯。 咁譬如因為有啲人佢都會話誒，咁你即係我哋都被話係暴力噶嘛佔領，又或者其實誒，譬如琴日咁樣都好多人話哇咁樣係好暴力啊，或者其實誒、就算你去推鐵馬或者係其實誒、你出馬路都會有人話暴力咁、樣。咁譬如頭先你咁樣講，咁即係其實你對於你嚟講呢啲嘢叫唔叫做嗰個意思嘅暴力？ 暴力 係啦， 唔叫暴力，因為暴力係睇好多種，即係你對於一件事好嘅暴力同一件事壞的暴力是不同的嘛，即係譬如話有些人覺得我哋推鐵馬或者可能係將鐵馬封鎖曬唔同的佔領區，咁好暴力喎。咁但問題就是、我就想問一句，我哋傷害咗啲咩人啊？我哋究竟傷害過啲乜嘢咧？我哋有冇傷害過任何人咧？甚至我哋冇破壞緊任何嘅建築物嘅嘢咧？咁樣係琴日我承認琴日係有暴力嘅，呢樣嘢我琴日承認，所以我咪話我反對咯。但問題就係話，咁而家我哋一開始嘅抗爭運動嘅時候，如果警察唔清我哋場，唔用防暴警察嘅時候，我哋有冇用過暴力咧？咁啊，如果警察唔挑釁我哋，或者政府唔去不斷咁去話唔考慮嗰啲嘢，我哋會唔會有暴力呢樣嘢出現過咧？咁啊，咁我諗係冇嘅，冇發生過。即係其實一直以嚟，我哋真係好簡單嗰句，即係阿毛孟靜講得啱，就係我哋真係連一塊玻璃都冇打爛過。我哋拎嘅鐵馬係佢哋本，即係佢哋本身嘅，即係警察防線嘅鐵馬，我哋只係圍得好啲啫。幫佢圍得好啲咯，咁樣，咁我哋又唔會衝前線，佢哋又唔會到去衝過嚟，咁樣，我諗對大家都好嘅，咁樣，警察大家我哋有個預備 ready 好咁樣，咁其實警察正常都應該係同我哋講聲先噶嘛，即係跟翻個規矩上面都要咁啊，如果唔係點解要舉旗啫？即係要通知噶嘛，咁樣，咁以往警察做法應該係咁，但係對於27、28號嗰陣係其實冇噶嘛，冇呢種感覺，所以我哋先至整咁多嘢圍住話要保護個防線啊，咁樣保護唔同嘅人啊，保護學生就咁解啫嘛。咁其實我真係唔覺得有暴力出現過喎，即係我唔明點解啲人成日話暴力，你旺角又話暴力咁樣，旺角啲人點解會有暴力咧？因為其實你哋用暴力先啊嘛，即係警察用暴力先啊嘛。其實你睇翻咁多嘅新聞，甚至係以前嘅所有，即係之前喺成個佔領嘅期間嘅所有嘢都好，你望翻其實一直以嚟都係可能反佔中嘅人，或者可能係一啲搞事嘅人，或者可能係警察嘅人，去無啦啦去將無啦啦去。推啊，或者可能是無啦啦去挑引我哋嘅人啊，先至去做到啫嘛。咁啊，譬如話你閃光燈影你，你就去無啦啦攻擊人，好難唔用暴力去捉住你噶噃。咁啊，咁譬如話好似即係阿 Ken 咁樣，去俾人去七個人去俾人打咁樣，咁啊，咁喂大佬，我佢依啲叫唔叫暴力先？咁樣佢哋嗰啲叫合法嘅暴力啊，咁我哋依啲叫唔合法嘅暴力？咁啊，咁係好冇邏輯噶，好冇道理噶嘛。咁啊，好似我包括我咁樣，我俾人叉頸。然後佢有暴力嘅時候，我冇暴力噶嘛，咁樣咁啲人就覺得我好有暴力噶喎，咁樣我唔明點解啲人仲可以話我暴力噶喎，即係我走過去，我咁樣好無辜咁樣俾人插完一下就要 點 一月咁，係啊，仲要話我暴力噶喎，我都唔明噶喎，咁我就係叫嗰其實啲人係睇齋聽佢哋講嘢其實冇用，即係齋聽反佔中人講嘢，甚至齋聽一啲某部分嘅傳媒報得唔完全嘅事實喺度，咁樣好難叫我哋，即係好難去令到我哋澄清咯，即係。而家讀媒啲其實做好好就係俾我哋有個機會去澄清，或者可能外國傳媒幫我哋澄清，就係話我哋真係冇去做過啲咁嘅嘢咯。即係俾我哋有機會去澄清，就係我哋究竟有冇用過暴力咧？咁樣即係我哋可能我走過去叫人唔好衝過去嘅時候，即係唔好衝過去行人即係反佔中嗰個位，然後就俾反佔中嘅人叉翻我轉頭。咁呢個解釋其實啲人要我衝緊過去，反佔中人係鬧我鬧佢哋噶嘛。咁其實係佢哋鬧翻我轉頭啫嘛。但係一張相其實係解釋唔到咁多嘢嘅，咁啊，咁啲人就將個相就喺度話緊唔同嘅人啦，甚至可能係之前可能阿 Ken 啊咁樣就話去賭嘢咁樣去攻擊警察，究竟你知唔知道完全嘅嘢先？如果你唔知道完全嘅，點解你可以去直接去話一個人咧？咁啊，你係冇道理嘅喎，咁樣咁其實係我諗呢樣嘢係對於即係講暴唔暴力呢樣嘢，其實係大家睇得唔完全咯。即係如果你真係每日都留喺個佔領區裏邊。甚至每一次出事嘅時候，你都喺前面嘅時候，你都知道其實冇暴力發生過，係可能係有啲人去打我哋嘅人啊，甚至係去挑引我哋啊，咁樣去造成一個暴力嘅啫。 咁譬如如果咁啦，你如果覺得佔領再持續多一段時間嘅話，你會覺得喺呢個佔領區應該點樣發展落去？因為其實而家暫時嘅狀態都 keep 住係咁樣。 我咁睇啦，因為其實一個抗爭咧，呢個抗爭其實好多人都話最近有個民意調查都話好多人唔支持嘛，80%+唔支持。 我咁睇啦，佔領區可以將佔領嘅地方，即係我哋可以佔領嘅，將所有人佔領嘅嘢帶去唔同嘅社區，帶去唔同嘅區域，咁樣唔係話要佔領唔同嘅區域，而係話將我哋本身喺依個區域嘅思想帶入去俾全港嘅人，唔同嘅地方嘅人，守望嘅嘢啦，一齊去到為真普選啊，為香港做事啦。我諗依樣嘢係可以將依個意念去帶俾自己屋企啊，甚至自己住緊嘅地方啊嘅咯。即其實你睇翻區議會而家做緊啲乜嘢，我都 feel 唔到佢做啲咩。真張凳又要整個 banner 咁我真係 feel 唔到佢做啲咩嘅。咁樣即係又話咩由將啲地磚擺翻好就有一個 banner 咁樣。喂，你哋呢啲應該做噶啦。但問題就係你哋區議會應該係做啲乜嘢咧？究竟係要做埋啲講話設施你哋本身要做嘅嘢啊，定係額外要做多啲嘢咧？即係唔好做啲基本嘅嘢咯。即係應該要做嘢就做，再做就算啦。咁樣咁有好多位其實好多嘢都係仲要做噶嘛，但你唔做唔得咧。咁樣咁其實依樣嘢可以帶翻俾唔同嘅市民，俾人知道你經濟你做得好又點咧？咁你政治衰又唔得噶喎，即係你個民生上面衰又唔得噶喎。咁啊咁。你哋依唔同方面要做噶嘛？咁我覺得依樣嘢可以帶翻俾唔同嘅社會，同埋創意嘅文化都係，即係對於而家我哋佔領區裏邊有好多唔同嘅創意文化裏邊，譬如話即係而家即係嗰個二次啊、二次創作啊咁樣，其實都係嘅。即係我唔明白點解要好似話網絡廿三條，甚至係即係做唔同嘅嘢，政府做唔同嘅嘢去阻止一啲人去將唔同嘅嘢、網絡嘅嘢，或者可能係將唔同想去。不同人自己創意上的東西去到阻止，即是你成日都說什麼有個地方給你去創作，有個地方給你走去那裡啦，這樣大佬創作的東西是靠你自己思想，靠你的意念，靠你自己 去不同的地方 去創作的嘛，不是說你 hold 死住 hold 死住，不是自己創，即是不是自己創作，是你給我們創作，而是那些人好像學生上堂，你自己一個困住在一個畫室裡面去做東西，跟你走出去是不同的嘛，這個、其實呢樣嘢都係這個思想都可以帶入去這個社會上面，即係你話塗鴉嗰啲咁咪塗咯，我唔覺得你啲磚喺度有咩意思喎？即係你嗰啲隧道位其實我都唔明白你咁靚做咩啫？即係你整一個就咁擠一個顏色上面嘅嘢有咩用咧？咁樣我諗你塗一塗咁樣整一個畫喺度，其實外國大把啦，咁啊咁點解你要齋畫咧？咁樣？我都唔明喎，好似咩見到聖誕嗰啲裝飾，咁人哋嗰啲商場啊，或者嗰啲大廈全部裝曬嗰啲嘢啦，咁佢唔裝嘅時候咪好冇意思咁樣咯，擺喺度。咁你裝咗啲嘢之後，雖然燈光唔係幾好嘅，真係好鬼嘥能源嘅，但係你話齋嗰啲畫喺度擺喺度，喂幾好啊！真係，你見到而家好多啲設計啊，大獅子山啊嗰啲，其實香港人幾可做啫，即係好幾可又見到呢啲咁嘅嘢咧，但係今次係真係見到曬。即係好難得一樣嘢，我覺得係呢樣嘢都可以帶翻俾去唔同嘅社區，思想上面啊、政治思想啊、民生啊，同埋互相守望啊，甚至藝術呢啲，我諗帶去社會其實對呢個社會都好好多。即係成日都話咩藝術要政府成日話推行藝術，我 feel 唔到佢就推行啲咩。即係我諗做藝術嘅人，甚至可能你哋做一啲即係記者，甚至係可能做過呢啲咁嘅政治嘅嘢嘅人咧，我諗你留意到嘅嘢都係見到就係政府做嘅嘢咧，佢講完就算咯。但係你去實質。做有冇做到呢？其實我覺得政府講完就算，你咪講咯。但係問題就係市民都要做噶嘛。咁你市民可以點做？我諗市民都要做盡翻個責任制，因為政府係得個政府啫。咁你市民都要翻個責任制，因為市民係大部分噶嘛。咁你市民點可以做咧？就係、是、自己走出嚟咯。咁自己走出嚟點啊？一小部分走出嚟，咁就大部分走出嚟噶啦。好簡單嗰句啫，學聯走出嚟就大班人走出嚟噶啦。即係黃之峰走出嚟就大班人走出嚟噶啦，係咪先？咁呢個就係一個原則啫嘛。咁大家如果走出嚟嘅話，咪得咯。咁所以咪話，其實我而家留好簡單嘅就係，而家繼續留喺佔領區裏邊咧，一嚟係好大嘅反彈，二嚟就係、是對於自己其實每個佔領人士裏邊咧，其實都好大矛盾，咁樣好大影響，好多負面嘅影響。咁你話對於長遠去睇咁樣，我覺得係可以將佔領嘅位置帶入去俾唔同嘅社區。但係你話咁，你而家叫我撤，我梗係唔撤啦，大佬啊，我哋都冇爭取過任何嘢喎，咁。起碼爭取到啲嘢先咯，咁爭取到啲乜嘢咧？我諗回應都要啩，咁樣咁爭取到回應嘅之後，我哋有乜嘢可以做呢？即係我哋要撤嘅話，之後撤咗之後有咩做？可能俾人清完場之後，我哋有乜可以做到呢？呢條路可能爭取翻㗎啦，因為公路嚟本身係即係入隧道咁樣，咁有咩可以爭取翻咧？我諗呢個就係帶入去將唔同嘅思想帶入去咯。 可能我自己覺得就係呢幾樣思想，但其實其他人唔同噶嘛，其他人有自己個人思想，咁可以將呢啲思想帶入去噶，冇所謂噶喎。可能你反佔中嘅，你咪將反佔中嘅思想帶入出嚟咯。民主就係咁啫嘛，咁樣先係體現到民主嘛。咁呢樣嘢其實都要。 咁譬如如果你頭先講嗰個搭社區，你係覺得依家呢一刻佔領未結束就要做呢件事咧，還是之後？ 我諗一直都要做， 嗯， 即係由佔領開始就要做， 嗯， 咁樣，因為其實即係我哋而家香港人啊，即係有好多派，好多派係譬如話先爭取啊、支持啊、中立咁樣。咁我哋究竟香港我哋支持嘅人可以點樣去解釋翻，或者反對人點樣解釋翻，或者中立嘅人點樣可以去做多啲嘢咧？我諗呢樣嘢我哋都可以帶到出嚟，即係我哋可以做多啲嘢出嚟，就係、是、不停咁樣去將自己想法去講出嚟，咁樣先睇到體現到民主。成日都話咩好多唔同嘅意見啊，佔領區有好多反對聲音啊，咁樣佔領區有內部有分裂啊，咁樣有內控咁樣係正常嘅喎。咁樣先體現到民主噶嘛？咁我哋呢度咪體現緊民主咯。但係而家平時我哋香港社會有冇體現到民主啊？真係冇乜噶喎。咁但係呢度佔領區就睇到啦，即係係內控噶，咪內控咯。即係我哋係承認有內控噶喎。咁啊，咁點解會有內控呢樣嘢咧？係因為我哋爭取緊，即係爭取緊民主。咁我哋點樣體現到民主？咪喺度體現民主咯，咪內控咯，啱噶喎，正常噶。咁所以咪其實我哋可以帶俾唔同嘅社會啲人知道，民主就係咁啊，咁啊。 咁你點樣理解或者點樣處理呢一種內控咧？即係譬如有，譬如如果係主台嗰邊咁嗰度就好多人啦。咁有譬如唔同嘅政治嘅團體會喺度啦。咁但係譬如一般喺度留守嘅人，咁其實諗法都好唔同。係點樣面對或者點樣處理呢啲？ 好搞笑啊！一開始咧政黨嗰啲組織嗰啲咧，好少我聽我哋意見，即係好少聽嗰啲普通自己獨立嘅人意見、自發嘅人意見，甚至係留守嘅人意見。你見到係27、28又好，至到可能頭一兩個禮拜咧，係好少可有政黨嘅人咧走落去唔同嘅佔領區裏邊去問啲人，喂你點啊？你覺得點啊？我哋應該點做啊？咁樣，咁其實呢樣嘢係唔好噶嘛。咁啊，之後到去公民廣場換金鐘道嗰單嘢嗰陣咧，再之前咧，其實我都有同政即係同一啲政黨嘅人開會啊，甚至係同一啲學商學嘅人去開會啊咁樣啦。咁我都同過佢哋傾過，都話你哋首先要承擔嘅責任就係、是、身為身為呢個發起人組織。學商學嘅人曾經話走嘅，你哋繼續留守，咁你哋就要尊重翻唔同嘅意見，你哋應該去問翻唔同嘅意見，同埋身為政黨嘅組織，你哋代表緊嘅應該係市民，你哋應該點樣去問翻佔領區嘅市民？如果你佔領區嘅市民都唔問，更何況係其他唔同嘅社區嘅市民咧？咁所以一開始我承認係其實佢哋做得唔好，即係對於處理呢樣上，但係到之後而家啦，我諗喺唔同嘅講座、唔同嘅一啲對話上面咧。溝通上面其實都做得很好，即係比之前比，即係當然有而家都有不完美的地方啦。但係我想都做得好的地方就是起碼上京前，即係想話上京前，佢都有問過很多唔同嘅，究竟應該上京啊？究竟應該搞五區公投啊？究竟應該之後未來應該點做啊？很多民意調查佢哋自己發起啊！我想呢樣嘢係比於之前係好好多。咁啊，依個都係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譬如話好似琴日咁樣，可能有人去衝擊大台，有人去話鬧大台咁啊，好多記者冇報道嘅。咁呢樣嘢可能唔知道咁多人知啦。咁有人去衝擊大台嘅時候，咁點樣處理？去溝通咯，去傾咯。咁啊，咁如果傾唔啱嘅時候，咁大家都尊重大家先咯。咁我諗琴日係做到呢樣嘢，即係在之前都做到呢樣。我諗呢樣嘢係好難得嘅，都即係都體現緊民主，即係民主咧就係好多唔同意見時候，大家都尊重大家，大家去為唔同嘅嘢去爭取。呢樣嘢其實係好咯。我諗而家係真即係做到呢樣嘢。 他們直頭落嚟問你哋即係佢哋直頭落嚟問你哋。 係我直頭走上嚟問佢哋。 哦，即係你主動走過去揾。 走揾佢哋，咁啊，走過嚟，喂，你出嚟人點啊？之後hello 咁樣，之後我話，喂，咁即係我同佢傾啊，或者同 Benny 啊，即係阿戴耀廷咁樣同佢傾，咁傾完之後，哦，大家原來大家同一方向，但係你哋做法唔好嘅，咁我哋將我哋嘅意見表達翻俾你聽啦。咁大家溝通完之後，哇，好多咯，真係。咁我諗呢樣嘢係由嗰一刻開始到而家，我諗。一直進步緊。 我想知咧，因為頭先你又話啊，佢哋有聽大家講嘢啦，跟住有搞啲即係問下大家意見啊嗰啲咁樣。係佢派人分啲小隊過嚟同你哋傾偈啊，定係還是嗌你哋過去傾啊，定係還是？ 分小隊有傾，或者係分小隊有傾嘅咁樣。之後再自己 set 站啊 咁樣而家見到㗎，都有好多吹水台啊，甚至咩嘢，其實都唔同嘅節目區都有嘅。咁其實依樣嘢都係個收集意見，同埋起碼有啲即係張超雄，我覺得尊重，好尊重張超雄同埋長毛，即係起碼肯去聽下。即係咁多議員，你見到嘅有邊個時候落去聽啦？即係咁，張超雄真係每一個佔領區都走暈曬，每一個佔領區都問過，同埋每一個前線都問過。我同佢一齊行添，仲要我諗呢樣嘢係立法會應該做嘢啦。即係你而家好，其實好奇怪，我哋選完個立法會之後咧，你係喺個區度見唔到佢，好奇怪嘅喎。我真係從來都未叫何俊仁嘅喎，唔係可能佢矮啦。即係可能冇好少喎，唔係即係有一次佢俾人抬到好高嘅時候咧，真係見到佢啦咁樣。哇！何俊仁喺度嘅原來咁樣咯。咁之後到即係到而家我都見未好少見過何俊仁咁樣。咁可能佢忙啩，忙都唔係咁樣唔落區啊咁樣，唔係到選嗰陣先落區啊咁樣。我諗即係呢個都係個值得反省嘅嘢嚟嘅。咁即係今次都做到進步到依樣嘢，就係起碼組織政黨上面都肯做依樣嘢咯。係啊， 咁如果譬如話清場嘅話，你會點咧？即係你會自首啊、反抗啊、死守啊？ 自首，同埋唔會反抗嘅。即係如果我喺度，咪俾佢拉咯，係咯。 即係會你抬你就抬啦。 係啦，係啦，係啦。 咁頭先你係話如果翻咗學嘅話咧，你 就自首，係啦。 但係嗰個過程你會點？自己一個人自首定係一齊去自首？ 一齊自首，咁先至可以引起到咩噶嘛？即係點講咧？一個俾人知道我哋真係尊，因為其實一個人自首係冇用，係冇人會報噶嘛，係咪？梗係揾埋 Benny 嗰啲啦，即係揾埋一堆人一齊去自首啦咁樣。咁一堆人，我諗大約300-400人啦，即係我冇諗過去到千幾人嘅，即係佢哋話去到千幾人，我冇諗過嘅。因為其實講真嗰句，衝或者影到相嘅人幾多啊？咁我成日我俾人影得相係做好多嘅都，咁我自首應該會警察會信嘅咁樣，咁同埋警察會指住我話死僆仔喺度，你啦你啦咁樣咁樣，咁我諗佢都認得嘅，咁你拉咯咁樣，之後我咪自首咯，自首話啲阿 Sir 都認得我啊咁樣，咁咪算咯。 咁但係如果譬如自首，咁都會有嗰個法律風險後果噶嘛？ 係嘅，但係我諗係非法集會啫，咁非法集會我諗都係齋罰錢嘅。即係咁，如果你話我襲警，我冇襲警咁樣，咁你話我進入政府個場所，我冇進入過咁樣，乜都冇，我淨係非法集會啫咁樣。如果你話我組織非法集會，你都可以話我咁做嘅，咁我真係有曾經有組織過嘅，咁你咪再告多我一條罪咯。咁嗰條罪都唔係好大啫，咁樣咁咪同阿之峰一齊受咯咁樣。 咁可能有幾個有可能性，唔知點去點判啦。 係啊。 咁佢判嘅可能性就有，比如話佢一係就罰錢啦， 係啊， 一係就社會服務令啦。咁一係又坐監啦，咁呢三種你都諗過度過，我點？ 我接受到嘅，我接受到嘅，我接受到嘅，即係對於點講咧？一個人你犯罪，咁你都預咗受到法律嘅制裁啦，咁樣。咁我走得出嚟，我都預咗嘅。我走得每次都走到咁前，我都預咗嘅。咁樣，我每一次都其實都好驚俾人賴，但係你話咁，我都驚俾人搏添。但係咁，我都要做噶嘛，呢樣嘢係。咁你話自首？係，我覺得我都要做，因為其實依樣嘢係我自己犯罪先嘅。咁我都尊，即係啲人成日都話我哋唔尊重法律噶嘛，話我哋唔尊重法治嘅精神噶嘛。咁其實我都話俾人，即係都俾人知道，其實我哋唔係尊重，我哋肯承擔責任咯。即係話俾人知，我哋學生走出嚟，我哋唔係齋衝就算咯。我哋肯去嘅就係，我哋唔係齋衝，我哋衝完之後，我哋夠姜就係夠姜去警署，然後就去話俾人知我有犯罪，你拉我啦。咁法庭自有審判，即係法庭可以話我哋係公民抗命原則之下去爭取緊香港社會應有嘅福祉，咁可能係用咗犯法嘅途徑之下，但係我覺得值得尊重，咁咪判完罪冇所謂㗎，咁又曾經有試過啊嘛，真係，即係曾經試過，可能公民抗命冇判到咁重啊嘛，咁樣，咁咪用翻依樣條件去同佢講咯，就係，咁如果你真係要拉，咁冇計啦。 咁擔唔擔心你嘅未來？ 唔擔心。即係都預咗啊嘛！即係未來呢啲嘢，咁如果我唔走出嚟，更加冇未來啦！真係唔係咁，唔係講真嗰句，我唔走出嚟，可能俾人拉嘅機會仲高添。 嗯， 因為我成日都參加呢啲嘢，係啦，咁樣咁我寧願俾人拉過，咁樣俾人知道哦，原來我哋真係爭取緊呢啲嘢喎，咁樣咁我哋又爭取緊，即係我哋都冇又反，又冇反抗，又乜都冇點，我哋尊重緊嘅，咁話俾人知咯，都起碼咁樣。咁你話咁，如果我好過之後發表啲言論之後俾人拉咗，仲衰啊，係咪先？ 咁樣咯。我諗我預咗㗎啦，係啊。咁我都同屋企人傾過嘅。唉、哎，最多咪我都上大陸啫嘛，我唔信香港人唔俾我留喺香港啦。咁樣你一係就威啲，俾我去美國，咁樣俾我去澳洲咁樣。喂、啊，咁好啦，去澳洲住咁樣。係啊，你驅逐我啦咁樣。 咁樣我想問一下，咁你屋企人，你就同佢講，咁佢點講？佢由得你。 你食屎啊！你食屎啊咁樣咯，因為其實。唔係，咁佢都驚佢危到自己嘅咁樣，或者咁我仲有家姐，我仲有阿哥啊嘛，咁佢哋都冇出嚟，咁佢哋都影響緊佢哋噶嘛，咁樣，咁我都同佢哋講話，咁唔好意思咯，影響到你，但係問題就係我覺得我自己做嘅嘢，我都承擔緊我自己的後果，或者我都為緊香港未來噶嘛，咁你唔可以咁樣去話我噶嘛，大佬啊，咁樣，咁你要你即係我尊重咯，即係大家都尊重大家咯，咁樣，咁屋企人都唉算啦咁樣，之後總之就。希望冇事啦，你唔好盡量都唔好俾人拉到啦咁樣，就係、是、我都冇同佢講話我要自首啲咩嘅，咁樣之後先同佢講啦，即係可能自己個手先同佢講，因為咁呢樣嘢真係要自首噶嘛，咁樣咁都我都等佢咩咯，等佢明白咯，即係自首咗之後先等佢明白咯，咁最多咪話我死仔，係咯，咁咯，係咯。 咁嗱，頭先我哋都有傾過咧，外國勢力介入啊嘛，咁你點睇啲人？即係中共壞外國勢力介入啲嘢？ 求佢俾證據，我真係咁耐以嚟都未見過啲外國人俾啲物資我哋啊！真係認真嗰句，有外國記者訪問我，但係外國記者我訪問我同我講聲加油，我諗應該都唔係外國勢力，即係唔會算係外國勢力啩。好多記者都同我講加油，包括東方記者都有同我講加油嘅喎。咁樣你唔可以話噶嘛？即係咁，你可唔可以話中共話我哋啊？咁中咩啊？好搞笑㗎！梁振英都話明白我哋爭取真普選嗰個咩㗎嘛？咁梁振英係咪支持緊我哋咧？即係咁，你唔可以咁樣講噶嘛？咁即係我即係要求你唔該俾啲證據出嚟咯。咁樣即係完全冇證據喎，佢就話有證據之後先俾喎。喂，特我哋講曬啦，大佬。真係，喂大佬，你話有證據，我話你，我話你添啊，我話你同中共買，唔即係你自己搞我啊嘛，你俾我俾唔到證據㗎，咁啊，我之後俾，我等歷史俾你咁樣，咁啊講曬㗎啦，大家都咁啊，你唔可以咁樣講㗎嘛，你一係就俾證據，我完全 feel 唔到證據，你成日話黎智英，黎智英代表我咩？黎智英有捐過嘢俾我哋咩？我 feel 唔到黎智英捐過俾我哋喎，我都想黎智英捐下啲錢俾我，咁多錢大佬，真係。咁耐以嚟，我真係未見，即係黎智英都冇行過嚟呢度啊，大佬咁樣，即係黎智英，你一係就俾啲錢我啊，大佬，我買物資都好啊，大佬，我哋需要啲物資啊，好凍啊，喺呢度，成日都咁樣買啲羽絨都好啊，成日都咁凍咁樣，咁係咪立法會都真係好凍啊咁樣？咁 好大外 風。係啊，即係咁，你一係就俾啲錢我啊，大佬，咁耐以嚟都冇收到錢啊，我都想收錢啊，收唔到啊，大佬，咁樣你一係就俾啲物資我。咁啊，成日都話咩外國勢力，我都唔明點解外國勢力點解冇啲物資出嚟嘅，但係外國勢力就俾啲帳篷我哋啦，即係大把帳篷喺度啦，即係啲帳篷全部都係人哋捐出嚟嘅陰公，即係人哋抬翻嚟嘅，即係逐個自己抬翻嚟嘅咁樣，自己去俾我哋啊咁樣，即係睡袋又係啊咁樣，一開始係真係大家瞓街嘅啫，即係廿七號廿八號嗰陣，大家見到曬大家瞓街嘅，咁啊，咁如果有外國勢力就一早俾我哋啦，即係我都唔明嘅真係。咁係有外國勢力，我就有啲槍啦。即係外國勢力係咁噶嘛，大佬。咁啊，認真我佢美國嗰啲啊，甚至係嗰啲即係革命嗰啲，即係搞政治嗰啲嘢，全部都係有開槍啊，有嗰啲棍啊，有砰一聲嗰啲咧。咁啊，大佬，香港有冇啊？香港得把遮啊，大佬就外國勢力啦，真係都唔明啲人點諗嘅，真係。 咁啊，咁你點睇嗰啲人話即係好多鋪頭咧，就因為佔中就執笠啊，冇生意啊，乜乜啊咁樣嗰啲。 哇！香港零售業好咗喎、啊，喂，嗰啲金鋪少人買咗喎、啊，反而零售業嗰啲魚蛋啊、燒賣啊、物資啊，即係而家水啊嗰啲咧，真係多咗好多人買喎、啊。我相信都係嘅，應該。如果唔係，我唔會有咁多啊，即係冇即係。即係見到其實而家啲帳篷啊，其實好少人買㗎，咁樣有幾多啊？真係增加零售業啊，咁樣咁每即係我覺得每樣嘢咁樣都一定有影響嘅。咁唔好意思咯，對唔住，影響到你咁樣。咁我哋都係為香港未來啫，咁樣。咁如果你執笠嘅，我麻煩你喺度開檔啦，我哋俾錢你都唔緊要嘅，咁樣即係依度大把位置俾你開檔咁樣。即係同埋就即係點講咧？我即係我哋都即係唔好意思嘅，對於可能執笠嘅鋪頭咁樣。但係我又 feel 唔到，真係有好多間執喎咁樣。佢哋就話好多人執笠啊，之後就喺度話生話死啊咁樣。但係佢哋又 有些人是真的真係喺度擺檔收錢嘅喎，喺旺角嗰度，你即係你哋走個影都見到嘅喎，咁樣咁嗰啲人又話緊我哋反，即係又話要我要反佔中嘅喎，咁好奇怪真係。咁我覺得係有影響㗎啦，即係我哋呢條路霸主條路都有影響㗎，咁樣。但係可唔可以兜路呢，或者可能可唔可以去幫下手，可能係行少少過，即係將啲自己嘅嘢去行少少，去遠少少去賣咧，咁樣。我諗呢樣嘢唔難啦，咁樣或者揾多啲人去送外賣咯，即係飲食嗰啲，咁我覺得 OK 嘅。咁即係大家一人去做一樣嘢咁樣，其實都退讓一步，其實都係我哋個佔領區嘅精神嚟嘅。咁都希望佢哋自己諗下咯，咁樣。咁如果真係有啲鋪頭係真係蝕到去完全冇生意嘅，去到執笠嘅，咁對唔住啦，咁樣。我都想不到什麼講啦，真係對於他哋執笠呢樣嘢，咁佢哋要話我哋都冇計㗎，即係執笠都好多原因嘅，係咯，即係執笠都係因為個價貴啊嘛，咁你唔可以話我哋㗎嘛，我哋幫緊你個價格跌緊㗎喎，其實幫緊香港股市跌緊㗎喎，即係樓價跌緊㗎喎，咁即係你應該要多謝我哋啊，即係其實長期你開得鋪嘅通常都有錢㗎啦，你諗下長期嘅即係基層嘅市民，佢哋做過啲乜，佢爭取到啲乜嘢，佢拎到啲乜嘢啊？即係你成日都話香港而家出嚟嘅人好多人都失緊業㗎，即係點解咁政府幫緊佢啲乜嘢咧？即係咁你成日都話咩幫啲基層嘅市民幫到啲咩咧？咁樣咁係咪真係嗰啲生果金啊嗰啲人係真係有用咧？咁樣咁我 feel 唔到咯，即係中門嗰啲係咪真係有用咧？係咪真係對佢哋好好咧？咁樣咁人哋啲仔女咁樣資助多唔多咧？咁樣咁其實值得多啲去諗依樣嘢嘅，咁樣咁你話嗰啲小商鋪嗰啲啊，小商户咁樣，你執笠嘅，咁我覺得你可以揾個啲平啲嘅地方去租嘅，咁我哋都爭取，即係我哋會支持你哋嘅，咁樣咁而家啲人都將嗰個地方嗰啲名都出曬出嚟㗎，話叫大家支持呢啲啊鋪頭啊咁樣零售業嗰啲，咁其實我都支持緊嘅喎，我都幫緊你哋嘅喎，咁樣我諗大家都係幫大家嘅，即係唔好去諗啲，即係大家去幫手咯，咁咯。 咁譬如咁佢譬如會話咁你又阻住條路咁樣，咁其實你都唔係一定係要咁樣佔路法啫，你其實要爭取都好多方法㗎，咁呢個唔係唯一嘅方法啦，咁你點解一定要佔住條路？ 爭取係唔係一個唔係一定係呢個方法㗎，咁但係呢個都係方法嚟㗎嘛，咁你唔可以即係你唔可以阻止人去用唔同嘅方法爭取嘛，嗱我哋尊重一啲人喺屋企爭取。我哋可以係喺個路度爭取，你可以抌遞信睇下佢鄰近接唔接，你都去爭取。你可以反佔中，你都係爭取噶，爭取緊反佔中咯，即係爭取緊，但係你又爭取緊爭冇錢都得噶。我哋尊重你，但係你都尊重翻我哋，就是、我哋用唔同嘅方法去做緊咯。即係唔係話，即係我知道好多唔同嘅方法係佔路可能影響到好大。但係問題就係點解要影響到咁大先？就係、是、因為透過依樣影響到咁大，然後迫使政府去對我哋作出回應啊嘛。咁啊！但係而家佢唔會就佢問題嘛，即係而家就係唔可以話我哋嘅問題乜咯？你一早回應，一早做得好嘅，或者提交嗰個行政長官個報告嘅時候，俾人大嘅時候做得好好睇睇，就唔會有出現咁嘅情況啦。嗱，而家唔係咁，即係而家係直情係做得唔好啊嘛，先至會出現咁嘅情況啊嘛。咁係你哋嘅問題啦，唔係我哋嘅問題啊嘛。咁你唔可以話我哋做嘅方法係問題啊嘛。咁所以咪其實唔會，其實我覺得唔應該話我哋咯，即係唔應該話我哋佔路。佔路是不好，但如果你話影響到你生意，對不住，但我哋爭取緊係更加未來嘅嘢，唔係而家嘅嘢。 咁譬如如果你點睇啦？譬如我第二喺第二另一啲抗爭嗰度，咁但我都係用個佔路嘅方法咁樣啦。比如話我當有工潮咁樣，有工潮咧，咁佢哋就用一個佔路嘅方法咧嚟爭取咁樣。咁你又覺得咁 O 唔 OK 咧 ？OK， 爭取咯，即係。 Okay. 任何社會運動，有人去想做，你咪做咯。我尊重你，但問題就係話，咁依樣其實點解我哋佔路嘅？因為依樣嘢好重要啊嘛，依樣嘢係緊要過好多嘢啊嘛。即係你睇下我哋爭取 HKDV， 我哋會唔會佔路？即係你影響到通常咧，香港市民咧影響性好大，我哋就會佔一個地方嘅啫。即係睇翻以前都係嘅咁樣。咁其實任何社會運動，甚至係全球嘅社會運動都係一樣嘅啫。影響性好大的時候就有人出嚟佔噶啦，咁樣咁你話工潮嗰啲嘢係咪影響性好大咧？你工潮嘅話，你佔路嘅，你咪佔公司出邊嗰條路咯，係咯， 即係你唔係佔緊你而家其他地方啊嘛。我哋而家都係佔緊政府機構附近位置㗎，即係特首辦啊、政府總部啊、立法會啊，佔領緊附近佢哋出邊嘅附近位置㗎。咁點解要佔呢度？其實我哋可以佔領中環添。咁其實唔關金融嘅事啊嘛，我哋關緊嘅係就講緊呢度樣嘢逼使緊佢啊嘛。咁其實呢樣嘢其實都係呢個問題㗎喎，即係我哋而家爭取嘅係呢個迫切性嘅嘢啊嘛。爭取緊嘅係一樣嘢，我哋係要緊要性嘅嘢嘛。如果你話工潮呢樣嘢，我支持，但係你唔該你喺你公司附近咯，公司嘅位置咯，咁樣。 咁但係今次我哋都有喺旺角同埋銅鑼灣嘅。 係，我明白。其實我一開始唔支持旺角同銅鑼灣，因為旺角同銅鑼灣係個比較基層啊，甚至係其他嘢咯。咁我覺得即係咁，如果你做咗嘅，咁我都係嗰句尊重你哋咯，即係又唔會話你哋唔好去。佔其他地方嘅，你咪佔咯咁樣，但係就小心啲咯，冇咩好講喎。對於佢哋佔唔同嘅地方， 你咪有朋友啊？ 嗯，係啊。 你要走啦？ 唔係，沖涼啫嘛。 哦。 十一點就閂喺度。 哦，咁定係還是你去沖個涼先？我轉頭再問你。 好啊，轉頭啊，冇問題啊。翻嚟，哎又嚟 啊！又係我哋啦，又係我哋啦。嗱，節目翻嚟，我哋有邊個繼續同我哋分享啊？喂咁如果以全香港嚟計咧，咁我哋其實都係少數嘅。 係啊。 咁你點樣睇我哋係其實香港嘅少數呢個問題？ 我咁睇啦，咁少數還少數啫。咁你點知道中立嘅有幾多人咧？你點知道幫緊我哋又唔出嚟嘅有幾多咧？即係咁要計，即係好難計依樣嘢噶嘛。咁所以點解長毛嗰陣話要五區公投嘅原因都係咁樣解嘛？就係話咁我哋而家爭取依樣嘢真普選咁。有幾多人支持啊？咪一齊投票咯，然後就去，如果係選我哋啲人嘅，咁咪代表支持咯，咁樣去變相翻去公投咯，咁樣去俾人知道，哇、哦，原來我哋有幾多人支持喎，咁樣，咁正常應該係多咗噶嘛，唔應該係少咗嘛。如果我哋繼續佔領嘅話，即係我哋要認同翻一樣嘢，就係話我哋繼續爭取一樣嘢，係因為依樣嘢好，然後依樣嘢係得到大部分人認同，我哋先走出嚟噶嘛。咁樣我哋應該要認同依樣嘢噶嘛。如果唔係我哋都自己都唔認同依樣嘢嘅時候，咁我哋。就不用再搞下去了，如果你覺得我們是少數的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反對的，那我們就直接完結了，我們就不用搞我了，因為這件事是我們說不明就是你少數了，但我們現在 不是這件事嘛，即其實我們現在香港有大部分人都是不走出來的原因，是因為可能個運動去耐了，而是大家可能是有顧慮啦，甚至身份上啦不可以出來啦，這樣去到令到他們可能是直接是爭取不可以走出來爭取的，咁樣咁呢樣嘢係可能係中間嗰 part 嚟嘅，咁我甚至係中間 part 可能好大部分啫，就係、是、話我支持真普選，但我唔走出嚟啫嘛。佢可能唔支持佔領運動，即係可能之前咁講，就係話佔領可能佔領有啲人係支持佔領，有啲人唔支持佔領，但係佢可能嘅目的都係一樣，都係支持真普選。咁如果係咁嘅話，咁佢其實大部分多人都係嘅喎。咁點計啊？咁好難計噶嘛。咁咪。用政府的方法去計咯，就五區公投咯，咁如果唔用五區公投，有咩方法可以用到啊？冇噶咯喎，所以其實長毛有依個大，即係長毛話要去公投，其實依樣嘢係正常，係應該要嘅。咁我點樣睇？其實我覺得我都係認同翻，就係應該大部分人都係認同翻真普選依樣嘢嘅，即係冇人會反對真普選，即係大家一人一票去選個特首出嚟噶嘛。咁大家都唔想有篩選嘅特首出嚟噶嘛，咁我諗大家大部分人都認同呢樣嘢先得嘅，即係咁我都認同，即係我覺得係大部分都係咁諗，即係我哋唔係少部分嚟，我哋嘅 back up 有好大部分人，只不過係唔係好似我哋咁樣日日走出嚟，日日走守住啫，咁必要時我諗我哋會走出嚟，即係必要時係只話開槍，甚至係拉我哋，甚至係直情係話個。冇得再政改，咁樣冇真冇選，要等再幾多年之後先有。咁我諗一定好多人走出嚟，但而家未去到呢個情況之下，其實而家嗰個維持嘅狀態好膠啊嘛，即係膠著噶嘛。咁點可以去化膠咧？咁樣咁就係要即係睇翻就係政府點搞啦，同埋我哋有咩方法可以做到就係、是、之前五區公投可以再傾嘅，就係點樣可以達成到就係、是、表達到我哋訴求之餘，用翻政府資源，二嚟就係、是。 大家一齊去投票，大家一人一票啫嘛，都係。咁公投都係咁，一人一票咁樣，咁大家一齊去決定咯。咁香港市民去決定咯。咁如果反對多啲嘅，咁我哋咪認輸咯。因為其實我哋唔可以唔認輸噶嘛，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真係 有大部分嘅人都係反對緊我哋嘅，或者反對緊呢個真普選，咁我哋咪認輸咯。但呢個係必贏噶嘛，我哋應該係諗必贏噶嘛，唔係應該諗必輸噶嘛。因為我走出嚟就應該係必贏噶嘛，我哋走出嚟呢個覺醒運動應該係必贏噶嘛。但如果輸咗，我哋應該承擔翻個責任咯，我哋認輸咯。 咁你點樣睇譬如藍絲帶咧，即係譬如藍絲帶其實佢數目似乎唔細嘅。咁亦都其實我譬如我唔講話藍絲帶啊，咁因為譬如我哋會有啲疑慮係咪究竟佢收錢啊？嗰我哋唔講嗰啲先。咁啊，社會上的而且確佢可能又唔係藍絲帶，但係又會反對嘅。咁呢一個我哋係一個未知嘅數，即係我意思係譬如頭先你話係一個中，即係可能係中間咁，有啲人可能未表達，或者佢唔會出嚟。即係我諗緊究竟其實如果我哋對於嗰個唔知有幾多嘅數字嚟講嘅話，咁其實可能係反對嘅人咧都有咁上下嘅喎。咁你點睇咧？ 我諗咁啦，因為其實呢個就係民主嘅表達咁。即係冇一樣嘢係得到大完全有任何人嘅認同，即係我哋要諗嘅就係點樣可以令到大部分人認同。咁如果佢哋嘅反對嘅聲音係多過我哋，甚至可能係同我哋差唔多嘅啫，咁樣我差唔多正常。即係但可能佔中嘅影響到佢哋啫嘛，即係或者可能係其他因素嘅咁樣。咁我呢啲唔講啦。咁但係就計翻嘅話，其實有真係有人係反對依樣嘢嘅，即係反對可能點解我哋要爭取個公民提名啊咁樣，或者可能係爭取依個冇篩選嘅即係反對我哋爭取依樣嘢冇篩選嘅嘢啦咁樣。咁咪大家想大家持唔同嘅意見咯，但係大家都想係大家有一人一票噶嘛。咁我諗依樣嘢大方向就一定大家認同嘅咁樣。咁但係細方向嗰啲就我諗其實我哋主要嘅就係、是。即係要真係要投票咯，大家真係要去諗就係究竟點樣可以去知道大家究竟幾多票？大家其實我哋自己都唔知道，所以其實議員都唔知道，所以先搞啲咁嘅嘢啫。即係其實我哋連佔領區裏邊都唔知嘅，究竟佔領區嘅人知唔知道公投係乜嘢咧？知唔知佔領區知唔知道究竟真普選係乜嘢咧？咁啊，依個係要大家要知嘅。但係我諗多咗人知嘅。但係你話係咪每一個佔領區嘅人每一個都知道呢？我唔覺嘅，因為我有啲人係話保護學生出嚟噶嘛，咁但係唔係話完全係個個都知噶嘛。咁我諗依樣嘢都要揾翻我哋本身嘅目的嘅，即係好似話莫忘初衷又係咁嘅原因啦，就係話我哋點樣揾翻個目的，就係我哋唔係話我哋阻止警察去保護學生咁樣嘛，而係話我哋要揾出個目的就係點樣爭取真普選嘛。咁如果你話反對聲音比較大，咁我哋咪認輸咯。是不是？但是問題就是政府就要想想了，那怎樣可以維持我們小部分人的反對聲音的意見，就是我們反對政府的意見，那政府就要配合，就是可能怎樣取得一個平衡點，就是說究竟好了，又要偏向就是中間位，就是可能是要有真普選，但是真普選可能是要怎樣做，甚至可能是要怎樣去慢慢去進一步 去化解這個困難，那我想這個政府是這個交給政府的責任，就是不是普通市民可以做到的事。咁你話政府做唔做到？我覺得政府嘅暫時都未做到，即係你話叫林鄭月娥走出嚟講，我覺得都係廢嘅。即係你要中央去解決個問題咯。即係你人大嗰個位係唔單止係依家我哋本身話爭取緊真普選嘅人去反對嘛，而且仲有可能係覺得人大啲人都可能有機會反對嘛。咁你睇下政制嗰啲即係人大嗰啲，即係可能係死啦！之前嗰個咩俾人去話炒咗魷魚嗰個咩政。我唔記得咗個咩名啦，之後咁樣，咁佢自己都係中央嘅人嚟嘅，即係建制派嘅人嚟嘅，咁樣，咁又仲要係一個即係比較親共嘅人，咁樣都俾人炒咗，咁你可想而知，其實有可能有裏邊有反對聲音嘅，但係講唔到出嚟，咁究竟點咧？咁都要再諗喎，即係有人反對，有反對聲音，咁我哋點樣對待反對聲音咧？咁我哋 respect 翻佢哋咯，即係可能佢講啲乜嘢，我哋咪尊重翻佢哋咯。但係我哋都講翻我哋個 point 出嚟，就係話真普選呢樣嘢對我哋民主上面係好嘅咁咯。 你具體有冇遇過一啲好激烈地去、反對嘅人？咁你會點樣面？即係點樣應對？即係你嘅經驗上面有冇遇過呢啲人？ 有好多，包括民運人士，即係中國嘅民運人士，即係有個中國民運人士走過嚟就話咩啊？咁你哋點樣去解決呢個有篩選嘅嘢？即係有冇篩選嘅嘢？你咁如果冇篩選，咪好亂咯。或者外國人士都成日問呢啲問題，咁我都係解答翻，即係我哋自己嘅，即係自己嘅諗法，或者係大方嘅諗法，就係話，咁你話有即係冇篩，即係如果冇篩選就會好亂。咁其實民主嘅社會就應該係亂，民主嘅社會就應該每人都有可以出到聲，每人做到唔同嘅嘢。但係點樣可以達成共識？呢、這個就係我哋每人尊重大家啊嘛。咁你話好多人投票，咪睇下投票數咯。咁樣好似而家咪參考翻美國，甚至係英國嘅一個選舉制度一樣啫嘛。咁樣，咁我哋而家行緊嘅法例係唔合乎即係聯合國嗰個制定個，即係嗰個全球嗰個性嗰個選舉法嘛。咁、我哋應該點樣可以制定到去比較較為民主嘅地方？咁其實依個係我哋要值得去諗噶嘛，值得去思考噶嘛。或者甚至係我哋應該要去幫助香港社會去達成達至到呢個位嘛。咁樣，咁我都係解答翻呢個意見，即係我尊重你。就是你起碼都同我哋傾下咯。我諗呢啲人係比較上係中立少少，又係反對嘅。但係我覺得呢啲人係佢都起碼佢有理性嘅思考，就係話究竟點先可以達至到民主咯？即係大家都想有民主嘅，咁點樣達成呢？咁呢個我諗都好，即係好多人都會問咁樣。咁中國民運事嗰仲好過少添，之後就話我哋唔應該佔領添啊，又話即係你點解唔去即係大亞花園啊，或者可能係唔同嘅，可能係天馬公園嗰邊去佔領咧咁樣，甚至係話覺得我哋好似冇咗個嗰個目的喎咁樣，可能我哋香港人都唔係咁大個依個支持咁啊，咁我都同佢講翻就係話即係個基本原則咯，即係可能好多人都係唔記得咗本身嘅目的啊，但係本身好多人都有依個目的喺裏邊噶嘛。咁你唔可以咁樣否決咗人哋噶嘛？另一樣嘢就係話，咁運動到而家，咁我哋點樣可以去回翻正軌上面，甚至係可能傾翻我哋點樣可以去化解人大依個決定？咁人大其實依個決定其實都幾難去化解嘅，因為人大佢話大曬噶嘛。咁如果佢撤回依個決定嘅話，就好大鑊噶喎。咁樣咁究竟可以點樣幫助佢取得平衡咧？幫助佢去到去諗翻即係話翻俾傳媒知道，哦，原來佢哋唔係收回決定，而係政府重新去重啟依個政改五部曲，然後去重啟翻，即係將個報告再交翻都得㗎。其實好多方法㗎，但係問題就係究竟政府肯唔肯做咧？中央政府肯唔肯做？甚至係我哋香港市民有冇諗過依樣嘢咧？依個都其實都要諗嘅，即係可能有好多反對聲音嘅，咁咪尊重咯。但係我哋點樣可以取得平衡位，就係我哋要諗嘅。 譬如因為我諗緊一個問題就係、譬如因為你頭先有講話，譬如選舉啦，咁即係選舉本身佢就係有一個問題，就係究竟處理緊少數服從多數啊，定係多數服從少數嘅問題啦。咁咧，但係咧，如果頭先你講話民主嘅時候咧，咁其實咧就我聽你講落咧，就似乎係會諗緊啊。民主就是會大家有不同聲音嘛，咁所以就會亂啦。咁但係咁如果又有不同聲音嘅話，都即係代表咗其實喺你諗緊嘅民主裏面咧，應該係多元而包容嘅，似乎係咁嘅呢件事啦。咁但係咧，如果喺選舉裏面咧，就會變成要劃界啦。你無論如何都要，你明白嗎？投咗之後你就會劃界啦。咁你覺得咁如果對你嚟講，咁應該係呢件係一件咩事？即係有矛盾，因為兩件事。 真普選嗰個原則咧，就係我哋市民選出嚟嘅特首嘛。即係咁市民選出嚟特首，咁佢旗下嘅官員，甚至係佢即係佢特首辦嘅人，其實都係應該係民意嚟揀出嚟嘅嘛。即係民意揀出嚟嘅特首就係、咁、那個特首就係代表咁，即係揀翻啲民意比較即係滿意啲嘅人噶嘛。正常都是的啦，咁樣咁如果佢唔係正常嘅，咁我都冇計啦，咁樣咁咪反翻去轉頭咯，即係民選嘅政府就係咁啫嘛，咁樣即係好似而家點解成日緬甸嗰邊咁亂啊，甚至係好多地方即係民主嘅地方咁亂，就係咁原因啫嘛，即係成日都話有反對聲音啊咁樣，或者可能其實立法會裏邊都係啦，即係立法會我哋話要即係普選都係一樣啫嘛，都係人選出嚟，然後咁如果有偏向性嘅，咁都係正常噶。咁咪選咯，咁樣咁唔係話多重服從少數嘅，而係只話咁 全香港人想出嚟，咁如果你啲人唔選就係你的問題啦。咁樣你去揀啲唔係你自己想揀嘅人都係你的問題啦。咁樣咁其實而家個大道理就係出咗嚟就係話，選舉唔係多數同少數已經變咗，而家係大家一齊選，去大家去諗究竟邊個先係啱自己嘅。咁樣咁其實跟翻個選舉制度，其實係唔會出現即係啱啱所講嘅問題，就係話。變咗偏向性啊，甚至係任何一啲問題咯。咁樣，咁其實跟翻其實真普選嘅原則，即係佢原意都係咁想咁啫嘛。即係甚至係我哋想冇呢個功能組別，有全部都係直選嘅議員都係咁解啫嘛。 咁例如如果我問翻啲人咁樣啦，即係對於覺醒呢件事咧，咁你其實覺得似乎你係傾向樂觀嘅。係 啊。 咁但係我想問一下，譬如你初頭你覺醒嘅時候係乜嘢嘢？即係你有嗰一刻啦，所以你先會走出嚟嘛。咁你其實呢一刻你係點樣嚟嘅咧？即係你點解會走咗出嚟嘅咧？ 呢一刻點解會走出嚟？即係你話覺醒之後，覺醒嗰一刻點解走出嚟？ 係啊，即係譬如你點解你會有咩 click 著你？其實簡單嚟講就係你咩嘢 click 著你覺得你要走出嚟咯？ 政府做嘅嘢咯，即係由呢、這個政府提交嗰個報告，我睇曬所篇成篇嘢，佢嗰個報告咧好離譜，即係係冇將所有嘅民意去表達出嚟，好偏向性。即係你做一個報告，政府做交一個報告可以係咁樣嘅，即係完全唔係表達緊我哋大家訴求，之餘仲要係好偏向性之下，你叫我去撐政府又好難，而且政府一直做嘅回應，甚至係。對於佔中或者可能對於其他嘢去做一啲輿論性嘅嘢，去攻擊住唔同嘅反，即係佔領者，甚至係攻擊住唔同嘅一啲想爭取真普選嘅人，其實依樣嘢係好，即係一直去到即係一直去影響緊我嘅。咁到去學聯開始講明話，我哋要罷課啦，我哋要逼使政府去回應嘅時候，我覺得政府係需要回應，即係一直我都覺得政府需要回應，即係你冇理由即係王正昌即係林鄭成日都話擔張凳仔周圍去落區去聽人講嘢啊嘛。我想講佢當選咗之後出咗嚟幾多次啊？佢究竟有冇聽過？即係由真普選裏邊去聽過？咁樣佢搞咗好多嗰啲咩諮詢會啊嗰啲，諮詢會嗰啲究竟係咪真係好多人入到去啊？同埋就係究竟係咪真係好廣泛性啊？同埋多唔多先？同埋交個報告嘅時候，代唔代表緊咁多人先？其實好奇怪，一個報行政長官提交個報告，代緊社會，代緊香港嘅時候，應該係有唔同嘅意見喺裏邊，好多添啊，仲要應該好大沓噶。但反而其實就係佢就係將一啲好偏向性嘅意見擺上來，咁呢個就係我個激發位咯，即係令到我即係完全係覺醒咗咯，即係覺得喂，我要走出嚟啦，即係覺得好離譜一樣嘢係，咁我先走出嚟，即係。去即係罷課嗰一刻走出嚟，到之後去到27號、28號，我覺得政府開始即係警察做嘅行為上面開始更加激發喺我繼續留守嘅，令到我更加係想去繼續留守，因為我覺得如果唔留守嘅話，我哋連個希望都冇，即係我哋佔領就係想有多翻個希望啫嘛，每個佔領區都係多一個希望啫嘛，但係而家佢咁樣做嘅話，其實令到我哋冇咗希望。即警察清場，其實令到我哋冇希望，所以我先至肯去留低，去繼續去佔領，繼續去留守，去到阻止佢哋唔好將呢個希望抹走噶嘛。 但係你點樣走到去呢一步去諗呢一堆嘢嘅咧？ 點樣走到去呢一步諗嘅嘢？其實一直以嚟咧，你即係睇到政府做嘅所有嘢，譬如話一啲可能係財政預算案啦，或者係一啲政府嘅政府施政啦，或者係一啲新界東北啦，嗰啲好多唔同嘅政策咧，你見到佢做嘅嘢，全部都係冇去到即係聽民意嘅，即係見到咁多嘅反對聲音。香港而家香港係遊行嘅次數係超級多嘅，即係你比起好多國家都係，即係咁點解會咁啊？即係你反映翻就係香港政府係即係一意孤行，去唔聽，即係可能話聽就聽咁樣，或者甚至係冇諮詢過添，甚至咁你點可以要我哋去？聽你講嘢咧，咁樣其實一直以嚟走到即係點解會令到我走上去依個咁嘅路，係因為政府做所做嘅嘢一直都係咁樣，而立法會就變咗一個功能組別去佔領住個位置咁樣。咁其實係對於立法同即係行政上面都已經俾人去到 即係扼殺咗啦，即係我哋冇得再出聲啦。咁嘅時候，佢仲要搞司法喎。咁依樣嘢其實係令到我哋咧係即係會好多人走咗出嚟咯，同埋堅持住咯。即係到而家啲人成日話我哋破壞緊法治，究竟邊個破壞緊法治咧？咁其實邊個破壞緊行政、立法同司法咧？咁依樣嘢係值得，因為其實依個係香港嘅基本核心嚟嘅。如果連依個基本核心都冇嘅話，就大鑊噶啦。咁但係而家就係有人破壞緊啊嘛。咁我諗依樣嘢都要我哋值得要考慮一下。咁其實我諗依樣嘢都係令到好多人走出嚟嘅原因嚟嘅。 咁譬如你你覺得你呢一個經驗有冇辦法複製嘅咧？即係其實呢一個覺醒能夠喺你身上面發生，你覺得喺其他人身上發生有冇呢一個可能？ 好大可能添。因為其實而家都好多人，我成日同人啲人傾偈，其實都好多人都係因為即係我同我同一諗法咯，即係大家都覺得係咯，要改變啊，要即係改變要始於乜嘢？講真咯，即係如果我哋一直做嘅嘢遊行嗰啲，你覺得我哋做到啲咩？即係七一遊行，我哋表達訴求完之後就俾人拉，然之後就又翻翻原點，然後立法會一直喺度做好多唔不合法嘅，即係不合作運動嘅時候，咁嗰啲不合作運動究竟係點啊？即係行政長官走到過去，又係鬧嗰啲立法會議員。然後即係行政長官係應該係俾立法會議員去話啊嘛。但係你而家見翻就係政府係鬧翻啲立法會議員，民選嘅議員都得嘅喎。即係好離譜啦，係即係大家都認同依樣嘢嘅。即係大家係因為依樣嘢，即係大家係因為依啲嘢先走出嚟嘅嘛。即係我諗依樣嘢係令到好多人覺醒緊，即係依個係複製緊嘅都。即係其實我哋都影響緊其他，即係我哋講。同其他人講，甚至係唔同嘅傳媒去將呢啲嘢報導嘅時候，其實都將呢啲嘢去促制緊，或者咩俾人知道，即係改變緊唔同嘅人思想。 但係具體如果我哋想影響其他人，嗱，譬如已經走咗出嚟嘅，你就可以話係佢自己都揾緊條路啦，或者佢自己都可能諗緊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就冇乜。即係可能唔係嗰個意思嘅覺醒啦，可能佢再諗得深入啲各樣嘅嘢啦。咁但係對於未走出嚟嘅人咧，咁有咩方法可以令佢加入咧？即係或者覺醒咧？ 都係嗰個，我哋將佔領區嘅嘢帶翻入去社會區上面咯。同埋就係、我諗立法會議員都要做啦，都要做下嘢啦。即係唔好再坐喺個立法會度啦，因為立法會都冇用噶啦，而家。即係要做啲乜嘢就係走落區咯。即係你唔好再喺個立法會度講咁多嘢，然後其實有冇人睇咧個景？同埋，我覺得如果而家佔領緊嘅嘢，所有組織、所有人都肯走出嚟，去周圍去同唔同嘅人去講、去傾，將個吹水台搬落去唔同嘅社區上邊。我諗呢樣嘢係影響到好多人，係比以前更加影響到好多人。即係其實你睇下選舉。一選舉就好多政治嘅嘢出現嘅啦，但係一選舉完咗就冇嘅啦。咁其實你點樣可以去多啲去有依啲嘢出現嘅？就係其實我哋將啲嘢好似選舉咁做咯，就係好似立法會選舉咁樣咁大型去，即係插曬旗咁樣周圍去講咯。其實韓文思潮做緊依啲嘢嘅，或者即係你睇翻韓文思潮就係張超雄嗰啲做緊依啲嘢。但係你話如果全部人做曬嘅話咧，就不得了啦，真係一定影響好多人咯。即係同埋就係改變咗好多人思想咯，即係。同埋有啲人係仲發緊夢噶嘛，仲未知道而家香港發生咩事噶嘛。嗰啲人你走落去，其實同佢哋傾，其實就真係得啦。即係我聽過咧，旺角咧有啲人咧去反對緊嘅，有好多大陸人都反對緊，即係走去旺角買嘢嗰啲人，大陸人啊。之後佢走嚟佔領區，經過佔領區嘅時候咧，咁佢就問啲佔領區嘅人啦，咁佔領區嘅人好詳細咁同佢傾啊，解釋啊，佢無啦啦轉個頭。就車好多箱嘢出嚟翻嚟啦，即係本身係反對，但係傾完之後就車好多箱嘢翻嚟咯。即係其實依樣嘢就即係反映咗就係話，我哋其實可以做到嘅嘢就係咁咯。即係傾完之後係啦，解釋多啲去傾，其實依樣嘢係幫緊成件事咯。咁樣，但係你見到成個佔領就係喺圍繞喺佔領區裏邊咯。咁樣，咁你除咗佔領區之外，仲有啲咩做咧？我覺得。在社區上面要的咁咯，同埋 Alexa 甚至 Alex 啊啲咁高峰，即係咁多人氣咁，你走落去，我諗都 OK 嘅咁樣，係咯。同埋唔同學校，我諗學生係一個最大主要嘅嘢嚟嘅。你同學生多啲去講咧，都係好有用嘅，即係好似反國教一樣啫嘛。你多啲去整啲關注組啊，多啲喺學校傾，我諗呢樣嘢係對於成個運動，甚至成個香港都係一個好好嘅，因為其實。 有些人以為咧幾間學校咧就好多人去拜課就 O K 啊，好嗰間學校就好民主啊，唔係，因為其實而家有好多學校咧自資啊，甚至係一啲政府學校啊，或者係唔同嘅學校，其實咧佢哋老師咧裏邊，即係可能通識教育裏邊咧，都好多個人嘅自己的意見啊，或甚至係可能係冇乜點樣去將完整嘅事實去講出嚟，或者可能佢哋係自己有自己個人立場添，去教到啲學生，咁搞到啲學生嘅思想就影響俾佢哋影響啦。咁其實我哋學作為學生，甚至係一啲組織嘅人，有啲即係學生嘅組織嘅人，可以點樣做呢？我諗係佢哋可以嘅話，就梗係可以喺學校門口啊，甚至係做翻國教嗰陣佢做嘅嘢咯。我諗都係一個好嘅，即、就、係、是、一個 做法咯。 你有冇試過翻學校同啲同學傾？ 有啊。 佢哋咩反應？ 好支持，好支持。即係有啲人係覺得使唔使日日出啊，或者攰唔攰噶？咁你咁樣成日都突然間又唔翻學，咁一有時又唔翻學噶咯喎，咁啊咁點算啊？咁樣你自己夠唔夠咩噶？咁樣咁，我覺得我都同你講話，我而家就係影響緊你哋。我就係話，咁你做唔做？你出唔出嚟啊？你即係講真嗰句，為香港嘅有邊個？即係為香港有邊個夠膽企喺個鐵馬前邊咯，瞓喺鐵馬後邊咯？依啲人先至係真正去幫緊香港嘅人。我唔係話緊背後嘅人唔係幫緊香港人，但係。肯走出嚟嘅人，起碼就係俾人知道就係你哋肯走出嚟，而且仲要係最大影響力嘅人。咁你背後嘅人影響力唔大嘅，咁樣咁我都希望嘅係佢哋都出出嚟嘅。即係我自己，我好記得就係廿七號、廿八號咧，我自己俾人中咗催淚彈，然後又差啲俾人拉，又中過好多嘢之後，有記者影到啦，或者可能係有啲人話知道我走出去之後，好多電話、WhatsApp 咁樣都話驚我有事，甚至係。覺得我即係好 respect 我，即係好覺得我係好似英雄咁樣咧。但我都同佢講我唔係英雄，但係佢哋覺得即係好尊重一班走出嚟嘅人，可以廿七號、廿八號嘅，即係佢哋之後都有留守。即係我覺得依樣嘢係自己走出嚟改變，每個人都可以改變到。 嗯。 咁點樣去改變呢？自己做翻出嚟咯。咁樣咁我諗黃之鋒都影響到好多唔同嘅人嘅，即係。即係作為即係個學生領袖，咁我諗身為學生領袖多啲去走落去，都應該係影響到好多唔同人嘅，走落區或者甚至走落學校咁樣。 你覺得而家比如話社區裡面咧嘅民生問題啦，或者其實你覺得喺香港啦嘅問題，其實而家最大係乜嘢咧？ 最大係乜嘢？ 嗰幾個比較主要嘅，你覺得？ 樓嘅問題。 樓 嘅問題。即係樓嘅問題有好多種嘅，咁一嚟係樓價高啦，地產商壟斷啦，之後就係、是普通嘅而家青少年係上唔到樓嘅，依樣嘢係好嚴重，政府嘅規劃藍圖係好亂嘅，即係又話邊度起一個啊，邊度起一個咁樣是但周圍起啊咁樣算，俾人插到阿媽都唔得就係依樣嘢，即係咁其實依個都係反映咗民生問題咁樣，但係我都係覺得任何民生問題，任何問題都好，始於嘅地方就係政府問題。始於嘅就係政府都唔係代表緊民意嘅嘢，所以點解要真普選就係咁原因。 咁如果你覺得有咗普選之後，會唔會解決到樓價嘅問題？ 起碼解決到嘅係大部分民生問題先，即係大部分而家簡單嘅民生問題，全部都係基於個政府係唔聽民意嘛。咁而家選出嚟嘅應該係聽民意嘅政府嚟噶嘛。咁樣，咁而家一人一票選出嚟嘅時候，其實係對反，即係對比於就係大家都起碼嗰個人肯聽民意先啦，即係大家選出嚟嗰個應該聽民意噶嘛。咁樣，如果唔係，大家都會少個唔聽人講嘢人嘅嘛，即係唔聽自己講嘅人嘅嘛。咁樣，大家信任佢先講俾佢噶嘛。咁我相信，咁首先係民怨減咗先啦，同埋就係大家信任度加咗先啦。之後政府施政順暢咗先啦。另一方面就係、是。樓價方面，可能而家好多問題啦，樓價甚至係好多基層嘅市民問題嘅時候，我諗其實都解決到好多，因為其實基層嘅市民係佔多啲嘅嘛。 嗯。 同埋就係、是我諗選出嚟，即係真普選出嚟嘅人，我諗都會去幫手去解決啲問題，因為佢哋始終係代表緊呢啲民意嘅。即係你叫一下啲即係見到啲立法會議員，佢代表緊個區，如果佢唔幫個區，好似嗰個東北、新界東北，佢哋唔走出嚟。他們被人炒死啦，他們被人鬧死啦，一樣道理啫嘛。他們肯走出嚟，都係同翻 我諗當時即如果真的選咗出嚟嘅時候，奧巴馬即係好似奧巴馬選出嚟嘅時候，奧巴馬都要處理民生問題啦，一樣啫嘛。咁我諗行政長官都要即如果真係真冇選嘅話，其實都解決到好多問題。 你覺得政府會點樣解決咧嗰啲民生問題？即 如果有真冇選， 係啊，如果有真冇選， 點樣 樓價或者唔係樓價，可能係住屋咁先啦。 起碼有藍圖先啦，即係起碼同埋起碼有個藍圖，即係起碼真係市民意願嘅藍圖先啦。咁樣另一方面就係有廣泛嘅諮詢性啦，咁樣同埋就係咁點樣解決依個樓價高嘅問題？其實好多好多方法嘅，咁樣咁你話嗰啲好無謂嗰啲做法，嗰啲咩雙辣椒啊嗰啲，而家做唔做到啊？做唔到喎咁樣，或者可能係做好多啲咩減低樓價啲措施啊咁樣，又話起好多公屋啊咁樣，咁你睇下而家起公屋起咗幾多，同埋就係有冇藍圖？咁我諗依啲。如果有民選的政府，我想做的事會好很多咯，還有就是會順暢很多咯，還有大家都會幫他，應該即是起碼是自己選出來的嘛。 那譬如我回到那個普選的問題，那就是因為譬如如果呢現在根據香港的統計數字呢，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其實呢就是全香港的七分一。我假設呢其實不同的人，我假設即係誰登記做選民啦，咁佢先至會即係再可以投票嘛。咁但係我假設如果所有嘅人咧都登記曬做選民嘅話咧，咁呢七分一人咧其實喺香港嚟講都係少數。咁就變咗其實佢冇辦法可以揀到一個咧，佢覺得應該可以代表到自己嘅特色。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你覺得你點諗呢樣嘢，或者點樣有咩方法可以令呢一啲咁貧窮嘅人受惠？ 民主嘅政即係民主嘅社會咧就係咁樣啦，即係。你話七分一，咁你仲有個七分幾咁樣，咁嗰啲人係咩人咧？咁樣，咁嗰啲人都係覺得好少數喎，自己都覺得少數喎，即係我覺得我自己都係少數嚟嘅。咁你點可以達至嗰民主嗰個意念咧？咁樣，咁民主嘅意念，即係你睇翻學生掃機，或者你睇翻即係嗰啲以前嗰啲民主嘅領袖咁樣，你睇翻佢哋爭取民主，佢哋做過啲乜嘢？即係其實佢哋都係走出嚟去問市民。走出嚟去逐個逐個聽，逐個諮詢，然後甚至係可能選舉上邊，可能好多人都覺得代表唔到噶，咁啊，但問題就係佢哋都肯走出嚟選咯。咁走出嚟選嘅時候，咁其實每人都有訴求啊嘛，咁喺選舉之前都可以提出噶嘛，同埋就係咁行政長官去選出，即係選行政長官嘅時候，佢都有政綱噶嘛，個政綱裏邊都有人去俾佢選擇噶嘛，即係好多唔同嘅選擇之下，佢都可以揀個。他們自己認為是多些去那些政綱上面多些去給他幫到他的人，他就選他啦。我想這些都是代表緊這個原則的。還有就是我想身為一個民選的這個行政長官，我想他是廣泛代表性的，即是不用廣泛，是全港的代表性的，即是不同於現在的。現在的那個代表性提高了很多倍，而且我想他的政綱應該是包含了所有任何不同階層的東西，即不好像現在這樣。現在的選舉制度就是令到那些行政長官選出來，即是會選參選的行政長官全部都是幫緊一些可能是有權啊或者有勢的人啊，甚至是一些可能那個提名委員會的人呢就拉攏他們啊，那其實是沒有了這件事嘛，變了是。現在是變了是成即是那些人就是他個行政長官就要拉攏邊啲人，就拉攏曬全港人啊嘛。咁所以我諗佢政策全部都包含曬，所以唔會話偏向邊邊咯。 咁你譬如點樣去諗民主係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嘅呢句説話？ 我咁睇啦，民主唔係咁嘅，即係我覺得民主。即係有人咁樣提出咧，佢有佢道理，但係呢個唔係民主。民主嘅意念係指以人民為主，人民係只係以咁多全，即係譬如我齋香港嚟計，就係全港市民為主。咁啊，全港市民為主嘅意思即係話每個人思想獨立，每個人思想都可以有唔同嘅意見，唔同嘅意見之下取得平衡，呢個就係民主。但問題就係話，咁而家我哋嗰、那個即係而家佢嗰個意念就係話多數同少數啊咁樣，咁其實呢個嘢係唔啱嘅。咁多數同少數就係而家，咁而家就係話嗰啲有權有勢，咁係咪有權有勢就代表到我哋啊？ 咁多數係咪代表緊啲少數嘅人咧？咁唔係噶嘛，咁就係我哋咁政府，我所以咪話一直政府要做嘅嘢就係平衡噶嘛，做個平衡點噶嘛，政府施政都係平衡緊嘅社會噶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好少平衡嘅社會嘛，咁啊好少去幫助少數嘅人啊嘛。其實多數嘅人其實係比較多啲係有點樣咧，有能力嘅人咯。咁少數係啲冇能力嘅人啊嘛。咁冇能力嘅人，你政府係應該要幫佢哋噶嘛。咁點幫啊？應該係政府嘅問題咯。咁所以咪我唔認同呢樣嘢嘅，即係我覺得民主係應該係以唔同人嘅人為主咯，即係少數人都係人嚟噶嘛。咁呢個都係為主嘛。 咁如果譬如因為譬如如果我講有錢佬嘅話咧，超級有錢嗰啲咧，咁佢哋其實都係市民嘅喎，咁佢哋都有得投票啦。咁但係咧，如果喺個社會上面咧，其實佢係少數喎。咁同一時間咧，如果係啲真係譬如瞓街咁樣啦，瞓街都可能係好多嘅個數目。咁但係咧，如果比起咁多人嚟講咧，咁其實佢都係嗰個少數嘅。咁譬如你會點樣諗呢兩種少數咧？ 要取得平衡嘅，我都覺得政府做嘅嘢咧，即係你話選舉，其實好多人都話咩選舉咩，即係而家梁振英都咁講噶嘛，梁振英都話你我哋要做平衡噶嘛咁樣，咁而家就係話我哋要，你而家就話咩咁香港可能三角形噶喎，變咗三角形狀態就係話低基層比較多喎，咁樣你對即係你嘅頂層嗰啲係唔公平喎，即係有錢人唔公平噶喎，但係問題就係話而家我哋就係要去取得平衡啊嘛。咁我哋取得平衡嘅時候，咁其實唔係話佢特別要俾多啲票佢嘅，唔係咁樣，而係話我哋要即係大家一齊選，即係全港一齊選一個行政長官，而行政長官係平衡做個平衡啊嘛。咁嘅時候，咁大家講翻，即係如果多票數嘅人就代表其實大家都尊重佢，大家都能好多人都即係基本上全港大部分人都係選佢出嚟，咁先依個先至係行政長官啊嘛。然後行政長官嘅政綱係平衡緊唔同嘅嘢啊嘛。咁啊，依個就係行政長官做嘅嘢，咁樣依個就係政府做嘅嘢，咁樣咁你話咁如果嗰啲少數嘅人、多數嘅人，即係嗰啲好少數嘅人，譬如話嗰啲基層嗰啲可能係瞓街嘅人，甚至係一啲好有錢嘅人，咁佢哋都係少數，咁佢哋意見點算啊？咁樣可能冇未必有人聽嘅喎，咁樣咁我覺得唔認同嘅，即係你而家做緊嘢，其實好多人都話貧窮嘅人冇乜人聽噶，但係而家你而家社會嘅人好多人咪聽緊貧窮嘅人講嘢。即係我諗係好多人都即係專登有都好多傳媒上面去專登去記錄佢哋嘅嘢，然後去話俾政府知道，甚至好多人幫好多政黨去專登去幫緊佢哋，咁樣去幫佢哋發聲，咁樣我諗呢樣嘢係其實有好多人做緊，咁樣但係只不過係冇乜人係專登發大嚟講，咁樣咁同埋就係、是、有錢人你究竟嗰有啲有錢人係究竟係真係自己肯唔肯去幫一啲班有需要嘅人咧？其實香港好缺少就係大家幫大家。我諗即係唔好話選舉，即係選舉上面其實代表性，其實你實會話一定唔公平嘅。有啲人係咁嗰啲唔公平嘅人可以點咧？咁唔公平嘅人自己都要諗下，即係可能你覺得自己擁有好多權勢嘅時候，咁你都要諗下你點樣去幫翻，即係李嘉誠都要諗下你點樣幫翻啲窮人噶嘛。即係你冇理由話即係你有幾票就大曬噶嘛。即係貧窮嘅人，雖然投多票啫，咁但係你點樣去幫？你幫到啲基層嘅市民嘅時候，咁基層市民咪幫你咯，好簡單一句啫嘛。咁你冇理由話自己少票數啲就喊苦喊忽咁樣冇用噶嘛。即係你都要尊重翻多啲嘅市民嘅，就係覺得佢哋而家都好慘咁嘅生活。你而家就生活得好快，好富貴咁樣，你就繼續喺度維持嗰個富貴係冇用噶嘛。咁貧富懸殊只會一直增加，一直增大。咁你點樣解決個問題？就係由呢個政府甚至係大家香港一齊做。咁而點樣做呢就再要睇啦。 咁啊，咁我不如試下問呢個點樣做嘅問題啦。假如你係行政長官啦，咁你就要處理一個問題，就係平衡嘅問題噶嘛。咁你會點樣去處理貧富懸殊嘅問題？ 税咯。税咯。其實而家收啲税好鬼低人，收啲税好似唔係幫緊啲基層。收緊啲錢咧，好似儲緊嗰啲就係驚香港冧啊，驚香港有海嘯啊咁樣咧，去救助香港咁樣。咁你收咁多錢嚟做咩啫？即係而家你見到香港嗰、那個，即係個政府嗰個錢咧，財政儲備係超級大嘅，係離曬大譜嘅。即係高官就可以有好多錢嘅收嘅，即係完全唔符合翻其實應該高官係應該收幾多錢咯。 同埋就係點樣去平衡翻社會嗰個利益咯。即係而家應該就係政府應該收多啲有錢人嘅税，然後或者可能係一啲唔應，即係可能食煙啊、煙税啊或者酒税啊咁樣，然後去將一啲依啲税收翻嚟嘅税，去幫助一班即係多俾多啲錢俾一班有需要嘅人、基層嘅市民咁樣。我唔係話好似澳門咁樣成日派錢，但係因為派錢只係解決到短期問題，解決唔到長期問題。咁你點樣解決長期問題咧？咁你咪多啲去發展一啲去幫助基層嘅市民嘅嘢咯。公屋其實係一樣嘢嚟嘅，或者可能政府去免即係可能免佢哋税啊，免基層税啊，免多啲佢哋税啊，或者可能係免去一啲可能係一啲翻學嘅錢啊，或者可能係書簿費啊，去全免啊嘛，甚至係做好多嘢得其實政府可以做好多嘢，但問題就係而家政府乜都唔做喎。咁啊，同埋就係、是即係見到政府就係可能係即係偏向一邊嘅喎。啲儲備就儲備自己嘅喎，如果我行政長官，我就真係將好多嘅儲備一定化出嚟，因為成日儲咁多冇用，你每年都係收好多，咁你積咁樣積法冇用嘅啫，即係積好多嘅啫。咁你點樣可以幫助自己香港咧？冇錢咪借咯，即係香港自己冇錢咪借咯，又咪借唔多咪先？好似英國嗰啲咁啫嘛，或者好似冰島嗰啲咁樣，冇錢咪借咯。你而家就係，咁你而家冰島點解咁開心啊？啲人點解咁開心啊？因為冰島政府識佢做依樣嘢啊嘛，雖然爭錢啫，但係爭錢有爭錢嘅原則。但係香港就好多錢，唔知點解咁多錢，點解要咁多錢咧？儲咗咁多錢做咩咧？咁樣，所以我覺得做好多嘢都可以用依啲錢去幫手嘅，就幫基層嘅咁樣。咁依啲先係平衡咯。 嗯，明白。好啊，咁你覺得，因為譬如而家都會成日會講話同大陸之間嘅關係咁樣，你點樣去諗同內地脱歐呢樣嘢嘅可能？有冇可能咧？ 脱歐我覺得冇可能。 嗯。 因為其實你見到而家 CIPA 甚至係好多唔同嘅一啲中國同香港嘅一個經濟甚至係政治上嘅發展都好緊密嘅。 嗯。 即係好難去脱歐。 嗯。 即係人民幣你咩？中國你？即係我哋仲要連埋一齊添喎，黐埋嘅喎你。如果你話分開似台灣咁就掛，即係脱咗冇所謂嘅。但係而家就係我哋好掛鈎嘅大佬，即係仲誇張，即係美國想同我哋香港掛鈎都難，但係香港同中國係好難脱添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大陸可能喺文化上，即係文化或者生活上面，可能真係同香港嘅係有差別嘅。甚至可能係會影響到好多嘢嘅，但係你話喺唔同嘅發展上邊係咪真係脱咗咧？我都唔覺嘅，我覺得仲好緊密嘅，同埋就係我諗之後都會繼續緊密落去嘅。即係就算可能真係有真冇選，甚至可能港獨添，即係誇張到咁樣。但係我覺得都未去到至於去到咁嘅，未至於去到話係直情係脱咗嘅。好多人都會話咩啊？中國如果你繼續搞落去啊，中國就唔幫你噶啦，咁樣中國就走噶啦，咁樣中國就唔理你噶啦，等你自生自滅噶啦，咁樣。咁我心諗，咁我都唔想上去自生自滅，因為我哋黐埋噶嘛。嗱，我哋自生自滅嘅時候，咁廣州嗰邊點咧？係咪先？我哋緊密噶嘛。上海嗰邊點咧？緊密噶嘛，係咪先？咁我哋而家經濟上邊，我諗大家都唔想大家諗。咁你大家就係讓一步咯，一人讓一步咪得咯。咁同埋就係、是、即係。完全唔覺得大陸同香港有咩會脱嘅危險喺度咯，即係唔會有咩問題咯，即係就算脱都好，都唔會脱得好勁，脱只係脱可能普通一啲，可能好少部分嘅一啲經濟發展嘅。 嗯，咁你點樣諗？你點樣理解而家香港同中國之間內地嘅關係咧？ 我覺得佢哋而家中國同香港嘅關係咧，就係、是、可能係互相去有啲事，即係可能大陸有啲人啦，就去排外緊我哋香港嘅，即係好似好似想我哋，即係唔想再幫我哋咁樣嘅，即係好似鬧緊我哋，因為我哋可能做緊好多嘢去玩翻佢哋咁樣。我諗呢樣嘢係一個好深層次矛盾，真係好深層次矛盾，因為由依個生活文化經濟去到政治。去不斷即係用唔同嘅方面去影響緊我哋香港，咁樣咁有乜可以解決？甚至有咩人有咩嘢可以做到咧？或者而家嗰個咁個矛盾上邊可以點樣去化解到少少咧？我諗呢個都要靠中央政府肯去放手啊！對於香港上邊， 放下，就是放下一些，即係俾翻我哋香港自己有翻自己政治，俾我哋香港自己可以重整翻自己的經濟。咁你又咩咪幫咯？咁樣即係唔需要去專登去要影響到我哋，即係要控制住我哋咁嘅咁樣。同埋就係、是、咁，你哋自己管翻你自己啲人啦。即係自己有個好教育嘅時候，就唔會搞到咁大矛盾啦。咁樣咁，我而家覺得香港同大陸嘅即係普通嘅市民啦，上邊咧其實我覺得。仲是 OK 的，即我自己都覺得，雖然可能係某部分人可能屙屎屙尿咁喺個地鐵站裏邊又講粗口食嘢咁樣，但係我覺得喺依個香港上面，好多大陸人都未去到依個位嘅，咁樣好多大陸人都可能有啲，即係好多人都受秩序嘅，即係你睇翻而家喺 IFC 啊，甚至係好多唔同嘅地方啊，其實佢哋都好尊重我哋香港人嘅，咁樣。咁我諗其實而家都大陸開始文明咗噶啦，咁樣開始開放咗，我諗要進步嘅大陸慢慢進步啦，但未至於去到話嗰個矛盾位就去到衝突添，未我諗未去到嘅呢、這個位，仲差好遠添，咁樣。我就係咁樣睇我哋同大陸嘅關係嘅，咁我諗大家都係好似同台灣咁樣咯，或者同日本咁樣咯，我可能有時同日本都有可能衝突噶，咁樣。但問題就係我哋個目標係都係想和諧，一齊去做一樣嘢啫，咁一齊去發展啫，咁樣。咁我諗呢個中國都要自己諗下，咁點樣去幫翻自己中國啦？我哋香港都要諗下，我哋點樣去對待香即係唔同嘅人嘅。 咁但係香港好多，譬如你話啊、其實你都覺得大陸啲人好排外，咁但係香港其實都好勁噶嘛，即係對於大陸嘅人係好多排斥噶嘛。 係啊。 咁呢一個嘢又點諗咧？ 我覺得可能香港人真的很多排斥，即我自己都排斥的，對大陸人可能有反感，因為他們做行為嘛。但是問題就是、我這樣看不是全部人都是這樣，即不可以說將一兩個人做的事，甚至是可能很多人做的事而定性了全部人都是這樣，不可以這樣的。即是我想這個是、香港人值得再，即香港人可能激動了，即對於很多事上面可能刺激到他們就去咁樣咯，咁樣同埋一直以嚟一直都係咁樣，就可能令到佢哋即係反感得更加大咁樣。咁我諗即係我哋而家做嘅嘢其實應該好 enough 嘅，即夠噶啦。即係你話拖劫啊，或者甚至一直去鬧啲大陸人啊，夠噶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可以做啲乜嘢？我哋就可以多啲去包容佢哋先。即係我唔係只係要去接受，好接受佢哋，甚至係要去到唔鬧佢哋去屙尿，容許佢哋屙屎。不是這樣，而是說不要下下都罵大陸人是錯，不要下下都將一些很守規矩甚至是來做生意 很有禮貌的人去罵他們，這樣是沒有用的，即是有大陸口音就罵他們不應該這樣做的。即是應該做的就是將個目標是說回是什麼位置，就是說回大陸政府的事，他們 做的事不好，中共一直以嚟由歷史上邊去睇到而家都係做得唔好，呢個係個主要嘅 point， 唔可以將個 point 去調轉翻咯，調去其他位置咯。 咁咧，我哋今日嘅訪問咧，我就問到呢度差唔多啦。 好，唔該曬。